自古以来，神秘事物不断都冲击住人类文明每一个角落，解释唔到，却又似有还无嘅故事，永远都引人入胜。究竟越来越多神秘现象嘅发生，代表住啲咩呢？今晚就等我哋一起启动神秘学研究档案。欢迎收听 MJ 十三，我系你嘅节目主持卓飞。好啦，嚟到呢个 season 最后一集啦，咁啊，听众朋友梗系即系梗系又喺度硬天硬地啊，喺度讲啦，又话几时翻嚟啊，嗰啲咁样嘅嘢。咁啊，呢个 season break 应该会短啲嘅，应该唔会有半年咁样嘅，会短啲嘅，因为出年都有啲嘢要搞。咁同埋呢，今集节目呢去到比较后啲呢，係会有另外一样嘢要宣布俾大家听嘅。咁可能对大家都有啲影响嘅。咁到时睇下大家有冇兴趣听啦、啊、有兴趣就继续留喺度啦。好啦，咁今日最后一集咁搵咗位咩嘉宾返嚟呢，呢位嘉宾呢就臨時臨急我就 call 佢嘅。咁佢就即刻一口应承，所以呢就要好多谢呢位嘉宾。咁坐喺我身边呢位嘉宾呢就係 Dr. Joseph Lam、嗯啊Dr. Lam 啦，叫 Dr. Lam， 系啦，咁啊，先介绍一下先。咁啊 ，Dr. Lam， 如果有啲听众朋友咧系好支持小弟成日有睇 Big Boys Club 咧，咁可能都会喺 Big Boys Club 上高即系认得啊 Dr. Lam。咁啊，阿 Dr. Lam 就系一位临床心理学博士，系嘛， 系， 但系佢哋又讲错咗医生噶嘛，好似 系啊系啊，佢就叫咗做医生，其实呢一件事其实都几大镬。因为其实医生是不可以 立乱 称呼的，在香港其实医生这个字其实是法例上是不用得的、 嗯、 除非你真是一位医生、 嗯、 但是我们是临床心理学的博士，英文叫 Doctor in Psychology 嘛、 嗯嗯、 但是他们就在节目上面，因为我之前已经真的跟监制讲过说、嗯、喂，你不要叫我做医生，如果不是的话，这心理学会那些就会走来将我军的 了、 嗯嗯、他们就真的走那节目主持可能他觉得好玩，他说哎呀、医生这样、 嗯、 但当时因为在 run， 我没有去 stop 他，没有去搞他，正所谓、 嗯 啊、真的出了事了、心理学会呢就真的收到信了，就说你做什么事在 claim 自己做医生、啊、即是好像说讲给人听你真的好像懂医学这样，我要强调我就不是懂医学，我是懂心理学的。 OK， 这件事真的大镬， 这件事 settle 了是吧？ settle 了啦，叫做即总之都是那句啦，他叫我们下次小心啦。 OK， 即那只 OK， 那、这个啱的，应该都要这样咁樣，即係小心啲去 clarify 翻嘅。好啦，另外仲有一個身份嘅，咁就係國際九型人格協會啊，美國總會嘅認證導師。咁啊，香港好似唔係得一個，都兩個嘅啫嘛，係嘛？ 我上網睇就得兩個嘅啫，其實 你就係其中一個啦、 啊。我就係其中一個啦。 OK， 咁啊嗱，即係有即係中意 MJ 十三嘅聽眾朋友應該唔会唔明咩叫九型人格㗎啦，係咪早几年都。 我有讲过 㗎。冇讲过，但係即 有提过。 即成个街嘅人都知咩叫九型人格㗎啦。佢哋都知，我都未知。嗰陣时佢哋仲要话俾我听你係边一型㗎咁样。 哦，係呀。 即有听众话俾我听我係第几型嘅。 佢有冇讲。 我唔记得咗佢讲我第几型啦。总之我听咗就算啦、哦。你知我自己都唔係好知自己。我都唔係好知自己咩性格㗎嘛，係咪先。即有陣时。人是这样的嘛，尤其我添、嗯、好，那么今天找了 Dr. Joe Lam 上来，我 叫你做阿 Joe 啦， 或者你叫我做阿 Joe 啦、嗯、那阿 Joe 你上到来了，那首先第一样东西我要想就是想亲自由你把口讲出来的， 是 那为什么呢？因为到现在我都觉得很厉害， 即有一集节目在 Facebook 上高嗰个 comment 去到1000个 comment、 哦。我有留意。 嗰个呢我就觉得我都唔知道应该是荣幸啊定咩嘅。咁啊应该是开心嘅。咁、但係呢嗰集呢就係讲緊就係早先前早几集啦咁啊马小姐上嚟分享。咁、那个 case, 即係讲緊马小姐个 case, 大家都好明㗎啦。即係就係话佢俾人老拐俾外星人带过上去。咁又跟住 keep 住有 contact。咁上一次就马小姐亲自出现咗喺个集度啦。咁其實呢嗰集完咗之後呢咁嗰陣時我都未認識你嘅。 係呀未 嘅。咁就直至到你就當時寫咗個 email 俾我嘅。 係呀。 咁就係你就即係表明咗你身份啦。咁亦都用咗即係你用你嘅專業資格呢就係對馬小姐有一啲嘅 comment 嘅。 係呀係呀冇錯。 咁可唔可以喺度分享一下。 因為當時我就睇因為我都係一個忠實的支持者嚟嘅， 多謝你，係 咁、我都有聽嘅，都咁啊嗰集咧，咁啊聽馬小姐嗰集，咁就我好聽到其中佢有一個訊息嘅喺嗰集裏邊、就是，就係即係會好擔心，即係佢連佢自己都好擔心，即係話喂，究竟我係咪真係出邊所講嘅有精神分裂啊？究竟我係咪即係俗啲咁講句係咪真係黐咗啊？係咪邏輯有問題啊？即係佢會有呢個擔心喺裏邊。咁、好啦，咁我就一路聽一路聽啦。咁其實我就嗰次咧就唔單止係聽嘅，咁我仲睇啦，即係睇埋嗰段片啦。咁、我就叫做用我自己嘅即係專業啦，咁就去聽。即係佢個講嘢嘅層次啦，佢講嘢嘅速度啦，同埋佢用嘅即係譬如佢語言上面嘅運用啦，同埋再加埋嗱，雖然嗰段片淨係影到 打格仔嘅， 係打格仔同埋打睇係喺背影嘅啫。咁你會估量到佢嗰、那個即係嗰啲譬如身體動作啊諸如此類，你會估量到唔會有太大嘅即係 abnormal 啦，或者同 normal 唔同啦，我哋講 即係唔會有好唔尋常嘅， 好係啦 ，exactly， 即係唔會話嗰啲好唔尋常嘅情況發生。咁所以我先至會 send 個 email 俾你話俾你聽，我就唔覺得即係從嗰個片段，我就唔覺得佢係有呢個叫做精神分裂啊嘅機會就唔大嘅。我只可以話機會唔大啫。OK，我唔敢話 exactly 一定係，因為始終我冇現現實實咁樣即係面對面見佢啊，同佢做過一啲心理學嘅測試啊。因為其實如果你真係要做呢樣嘢，喺我哋嗰行嚟講，其實我哋係需要去真係做一啲測試噶嘛。咁我又冇做測試。 你所謂嘅測試係嗰啲咩？即係 physically， 例如貼啲腦電波嗰啲啊，咁樣嘅測試一定係純粹係一個對話嘅評估啊。 OK， 我哋會咁講，我哋做一啲對話嘅評估係其中一範。另一樣嘢咧，我哋就會做一啲叫心理學嘅測試。測驗心理學測驗，即係譬如是舉個例啦。我哋最多人認為嘅一樣嘢就係我哋嘅最叻嘅測試咧，就係做呢啲叫 IQ test。咁事實 IQ test 係都可以係其中一範啦，即係其中一個工具去估量佢有冇可能係有嗰個精神上邊嘅一個問題。咁、當然 IQ test 就唔係全部嚟嘅 ，OK？、 但係我問多個小問題先 ，IQ 去 check 個人嘅智力嘅啫。 係啊， 咁同佢個精神有冇問題有關係 嘅 咩？ 嗱，咁所以咧呢、這個就係好多坊間嘅誤解啦。其實咧、IQ test 咧，即係一個整體嘅 IQ test 裏邊係有分開好多個唔同嘅 sub test， 即係細微嘅 test，OK？、總共 total 有14個。但實質會用的多數都是10個至12個左右的、在那些小 test 裡面就會有不同的 score 的、 即是不同的分數 是的。其實原來我們很多時候外面街很多時候很多人很喜歡說的一個位置就會說、你的 IQ 是100、即譬如130、130、above 的就說你是 gift 嘅，即係你係一個好聰明啊、好勁嘅人， 資優啊， 資優啊 ，OK。咁但係我哋睇就唔係咁睇嘅，因為你講嘅只不過係一個 full scale 嚟嘅啫嘛。但係其實你如果你真係要睇一個 IQ test， 佢因為佢裏面有啲 sub test 啊，我哋頭先都講，佢有最少10個，最多可以做到14個 ，OK。咁但係個問題係佢哋都分開咗唔同嘅 group 嘅 intelligence。基本上咧，基礎上起碼最少有兩個先。我只係講咗兩個，我唔講最新嗰、那個，講嗰個比較舊少少嗰個。因為其實佢哋不停都有 refine 嗰、那個，即係嗰啲 version 嘅，即係 IQ test 嗰啲。咁而家最短嘅即係最比較舊嗰個咧，佢就譬如佢有一個咧就叫 verbal IQ，一個叫 performance IQ。OK， 即係一個叫。我都唔知道中文叫乜啦，即係 verbal 嘅 IQ， 即係同語言有關嘅 IQ 啦。有一種叫 performance， 即係要做啲手作仔嘅一啲 IQ 啦。咁原來佢係會將 IQ 咧再分開兩個大嘅 categories。 咁然之後再將你我哋頭先所講，譬如你話你係130，但我哋就會咁睇嘅。你130其實冇乜意思嘅。你130 係個平均數啫嘛。 你可以咁講叫做平均數，其實係要計數嘅。咁佢唔係 exactly 真係平均數嚟嘅，佢係有一個數計出嚟。咁但係我哋會睇嘅就係、是、我哋就會睇呢啲咁嘅 subtest 啦。OK，performance 同埋verbal。譬如如果你係130，但係其實原來喺裏邊我哋睇。你是 performance 好高，但是你的 verbal 的 IQ 好低， 即是我言语上都讲不到出来， 或者应该说那个叫言语的智能，因为言语智能就不是真的讲言语那么简单的，它里面包含了譬如它讲的 concentration， 即是你的集中能力，performance 就performance 里面包含了的不是只是讲你手作仔问题，甚至是可能是包括的是你的 spatial 的 intelligence， 即是我对空间感的那个智力啊，OK， 咁所以但笼统嚟讲咧，就系话如果 verbal 嘅低分，而 performance 嘅极度高分，有一个好明显嘅差异。虽然你表面上你话你130，130度嘅分数 ，OK， 但我会话俾你听，你会系一个好容易有机会因从呢个 IQ test 展现到一样嘢，你系一个非常容易冲动的人。 哦，即系咁样去定到嗰、那个， 去睇到呢一样嘢出嚟，嗰、那个性格出嚟就 verbal 低啊嘛 ，verbal 低嘅意思即系佢 concentration 嘅能力低啦 ，performance 高啊，咁即系你乜嘢都 action 啲啊嘛，咁所以我有理由系会 你谂都未谂你就去做嘢啦， 系啦 ，exactly， 咁就会有理由觉得一样嘢就系、是、你有机会就系一个咧，脾气系可能系比较冲动嘅人嚟嘅。虽然你话你系130度，哇，好似好聪明的人，但系其实用另一样嘢去睇，你原来是一个冲动的人。其实我讲紧嗰样嘢就系、是，好多小朋友咧，嗰啲譬如佢哋讲嘅 ADHD 咧，就系、是、有呢个咁嘅 活跃症， 系啦，过度活跃症就有呢个情况发生，就通常 performance 嘅 IQ 就比较高，verbal 嘅 IQ 比较低。 知晒噶咯，即系咧做完 IQ test 之后，嗰、那个咩人格咩性格嘅人咧？ 哦，那个性格就唔系讲呢样嘢嘅。就唔係 test 性格嘅、IQ 就真係 test 智能。咁但係即係話，譬如講翻馬小姐咁，我想知道佢有冇精神分裂嘅話，我用個 IQ test 俾佢咧，只不過係睇一睇佢嘅智商上邊嚟講，佢有冇一邊高啊，一邊低啊，有冇啲咩呈現一啲咩嘅特質出嚟咧、？OK， 所以唔係真係淨係咁簡單講緊，我係一個聰明人定唔係一個聰明人。其實唔係咁簡單嘅 IQ test。咁好啦，咁我除咗用 IQ test 之外咧，我哋仲有一啲叫 projective test， 呢一啲叫投射測試。OK， 即係譬如可能俾一幅相你睇，跟住問你，你睇到啲咩出嚟？OK， 正常人咁當然呢啲都係好講緊係科學嘅研究噶嘛，啲心理學好強調自己 science 嚟噶嘛。 係。 咁其實佢就會好強調，即係話，譬如我俾一幅圖你睇，跟住大部分人都睇到佢係一隻蝙蝠。但你話你睇到隻恐龍，咁我咪會覺得，咦？點解你同平常人唔同呢？咁我又會將呢啲我哋俗稱呢啲咁嘅 projective test 咧，我哋又會做一個即係將佢gather 咗佢嘅information 啦。咁加埋你啲譬如啲 IQ 啦，甚至乎有啲可能就會擺多一啲即係俾咗一個性格測試你嘅。OK， 我哋有一個叫 MMPI 咁樣啊，咩墨西西比性格 inventory 咁類似啦嚇，個 full name 我真係唔記得啦MMPI， 咁再睇埋喺性格上面睇下你有冇啲咩嘅呈現嘅一啲咩特質，咁我哋先至再睇埋你 clinically， 我 interview， 再睇埋你。同你傾偈，咁我先至可以寫到個 report 出嚟噶，係啊，咁當然有啲人就話，我使唔使嗰啲貼頭啊，即係嗰啲貼好多嘢啊，咁嗰啲就 neuropsychologist 做嘅， 即係佢精神 或者叫做 neuro 啊 ，neuro 係佢哋叫精神啦 ，OK，但又唔係講緊 psychiatry 嗰個精神科 ，OK， 嗰個講 neuro 科， 即係個腦入邊發生緊嘅嘢， 係啦，腦入邊發生緊嘅嘢，咁係有嘅，有人係用呢啲咁樣貼曬個嗰啲嚟去測一個人咧，佢有冇幻聽幻覺啊，佢講嘢邏唔邏輯啊，諸如此類。 Okay. 但嗰啲就唔係我哋做到嘅嘢啦。 OK， 咁我哋就做心理嘅測驗。咁但係因為又係嗰句啦，即係翻去回應翻個馬小姐，我就冇做到呢樣嘢咧，我又唔可以話 exactly 話佢一定係冇。我只係話我從我個 observe， 即係喺我觀察裏邊，佢講嘢嘅邏輯。OK， 嗱，精神分裂啦，或者佢哋有啲人就叫 claim 思覺失調啦。咁有，但係其實學術名上面嚟講，思覺失調就係精神分裂嘅前期，佢哋咁樣形容嘅。 其實如果其中一個 symptom 其中一個咋，你唔好即係當然你又唔好即係話有人見到有咁嘅情況咧，你就話佢一定係精神分裂。OK， 其中一個嘅 symptoms 應該咁樣講，就係佢個咬字咧講嘢咧會有。會呈現一些可能有一嚿嚿的情況發生， 即係攣曬或者 有啲攣嘅， 成句説話唔清晰定係咩意思啊？ 有機會係唔清晰，係啦，即係如果係精神分裂嗰只，即係你聽到佢一嚿嚿，你講緊乜嘢啊 ？OK， 即係譬如佢講咩，我要食飯咁，你我聽唔明你講咩，你可唔可以講多次？但係佢覺得佢自己講得好清楚俾你聽，即係會有啲咬字。 我哋網台戒咗唔少。不少同行都是这样 的。这个是其中一个 syndrome。 使不使 name 两个出来不要说的少真的。这个是其中一个。 其中一个 syndrome, 就不是 symptoms, 是 syndrome。即是那个symptoms 的中文是什么我又不记得了。OK, 总之明白了。是总之就是一个现象。 一个现象就是他讲嘢你会觉得他咬字好像不太清。因为其实他的脑我哋會研究就佢個腦根本已經因為精神分裂咧，就已經係 混亂 啦。咁所以佢連佢都控制唔到佢自己講嘢嗰個能力啊。 OK， 令到佢有一嚿嚿啊。我哋所講嗱，當然佢就妄想症就另一件事啦。OK， 妄想症就講嘢就會比較翻都會係好似平常人咁嘅。因為妄想症冇精神分裂或者思覺失調嗰啲咁誇張嘅。OK， 因為嗰啲就真係去到一啲我哋所講。可以咁講，佢嗰個混亂度咧係好奇異啦，咁講好奇異。咁就所以so far我就見阿馬小姐嘅嗰個邏輯，佢完全係好有邏輯嘅。 係， 我睇唔到佢有任何嘅喺咬字上邊啊、思維上邊啊有任何嘅亂龍啊，即係我睇唔到 嘅。嗱，同阿 Dr. Lam 食飯咧傾偈咧係好有趣嘅，因為咧永遠都。就算好少嘅話題咧，都會引發無止境嘅想像。即係其實咧，呢一 part 應該我要先，因為嗱，今日個題目就係講一個即係我叫超凡嘅腦電波啦嚇，講緊 brainwave 嘅，亦都係Dr. Lam 佢研究嘅嘢啦，甚至佢個博士論文都係研究 brainwave。雖然係咁，但我都想問一個小問題先。嗱，我舉個例子，一個 case， 究竟有嘅有啲咁嘅 case 嗱，例如我。我當我先啦，我當我為例啦，我有一晚咁舉個例，我企喺個露台嗰度，我見到個天空有三點紅色嘅嘢閃，咁閃完三點紅色嘅嘢，嗱閃你知啦，夜晚黑睇到三點紅色嘅嘢，瞓到懵懵鬆鬆見到，你可以係幻覺噶嘛，或者發夢未醒噶嘛，好啦，我見到有三點嘢閃，好啦，咁我就當自己見到 UFO 咯，係 OK， 咁跟住我擰轉面咧就。当我个古仔系当我拧住面见到有个影喺个前面，咁我又唔当自己撞鬼，我当自己系见到外星人啦，现形。咁但系因为嗰啲系我纯粹我个人 personal 嘅 experience 嚟噶嘛，即系我正如阿马小姐话斋，我唔可以讲到俾你听我有几口渴，或者我唔可以讲到俾你听我有几冻。咁所以变咗我只可以形容俾你听我好冻。咁但系即系对你嚟讲，你完全觉得好热而家。 系啊， 即系我见到嘅就系一个影。一个好似大个头，有咁大只眼咁嘅影咁样，咁我喺我心入边，喂，我同时间见到三点嘢，见到有个咁嘅影，我就当我自己见到外星人啦。 系 ，OK， 咁无论你点解释，佢系有形好嘅、无形好嘅外星人啦吓。总之我当我见到外星人，咁跟住就我发觉我跟住落嚟过去之后嗰几日都做嘅嘢咧，都系好唔寻常嘅。例如我会有好强嘅第六感，我会知道我喺出边就会见到。边个啦？或者我会去到边度咧？我就会见到一个交通意外，就真系俾我原则上俾我真系见到。嗱，当然你可以咁样去讲嘅。我喺嗰条村嗰度住，我见到边个咁成日都喺度出入嘅，咁有乜咁奇咧？巧合啫。 系啊。 咁或者我行到出去出边嗰条街，成日都有交通意外嘅，俾我见到有交通意外，亦都可能系巧合啫，系咪先？咁好啦，当我有咁样嘅故仔讲翻俾你听。嗱，但系的而且确喺我身上都发生嘅就系我见完三点光。見完個外星人，跟住我多咗一啲第六感嘅感覺喎，咁樣。咁我去同你講嘅時候，喂 ，Doctor Lam， 我有咁嘅情況出現。咁喺你嘅角度去睇，如果咁啱巧一路咁樣發生嘅事，令到佢相信咗自己同外星人有接觸。 係 嗱，正常我記得你喺 Big Boss Club 講過噶嘛，即係 如果个外星人喺我话俾你听有外星人喺我屋企出现，咁呢个其实系一个好唔 logic， 即系对于主流嘅觉得系一个好唔 logic 嘅情况嚟噶嘛。 冇错。 咁但系我自己亲眼见到三点光，见到有只嘢出现，咁我点样去 prove 到俾你听？我自己都会质疑自己系咪我谂多咗咧？定系话我真系见到外星人咧？我点样去 prove 俾你睇？或者你点样去 prove 呢个人系咪傻啊？ 哇！嗱，呢个咧我就觉得系一个好叫 dilemma， 我哋所讲系咪叫 dilemma 咧？嗱，其实咧咁讲啦，喺我哋读喺我哋心理学界里边咧，其实有你可以话有几有两批人嘅，有一批人咧其实就好唔信呢啲 projective test 嘅，即系头先我咪讲咪话俾一啲嘢你睇，你睇下你睇到啲乜嘢，点解咁讲咧？就系、是、好似你头先所讲啦，其实。你冇得去真真正正一個叫好科學嘅方法去證明，就係話佢睇到嘅嘢係真實存在，定係佢真係幻覺出嚟嘅？ 嗯 ，OK， 你點去 prove？ 其實去到最尾，去到我哋成日都講，我哋去睇一個精神分裂嘅人，其實我即係或者咁講啦，我好認同咧。其實以前咧曾經有一套電影嘅、，OK， 即係阿周星星嘅、，OK， 佢就係嗰套叫《回魂夜》。其實佢裏邊有一個 message， 我覺得好好。就是当你哋全世界嘅人话我系黐紧线嘅时候，但系我觉得我睇到嘅嘢系真嘅，我真系做紧啲嘢系为呢个世界，其实可能我系天才嚟嘅。咁其实呢个都系心理学里边咧，其实一个 movement 嚟嘅，就系话喂，究竟你啲所谓好 scientific proof 到嘅嘢，系咪证明到佢系睇嘅嘢系真定系假咧 ？OK？你點 prove 咧嚇？咁、或者我真係睇到嗰三點嘢，我真係見到嗰個係外星人咁講 ，OK？ 咁所以去到一個位咧，其實我哋自己而家係咩咧？即係我係我哋係臨床心理嗰邊，我要強調翻啦，我係臨床心理嗰邊。咁臨床心理嘅作用係乜嘢咧？就係話你遇到某一啲情況。一啲我哋所講叫 mental process 啦、一啲嘅 mental 層面，一啲情況影響緊你嘅生活，然之後你想去改變或者去改善，咁你走嚟揾我，咁我去幫你，咁解嘅啫，咁即係話俾你聽，去到某一個位，其實譬如試舉個例啦，我又講翻就係話。我曾經試過 come across 一個 case，OK，、okay? 我喺 Big Boys Club 藥略都有提過 ，OK， 咁就話佢係呢個 case 就係、係有 delusion 嘅，OK， 即係有 delusion 即係 delusion 即係妄想， 妄想症， 妄想其實都有啲幻聽幻覺嘅，不過只不過佢冇咁誇啊，唔係有一個嘢直情係有精神分裂添，喺 Big Boys Club 我講過。即係佢個好誇張嘅啲嘢咁，但係 details 我其實而家都唔好講，因為我都俾人將我話我佢某程度上都 disclose 多咗少少嘅，咁 but anyway 我講翻就係、是、我喺個治療嘅過程上面，我個重點就變咗咧，我就唔係去質疑佢真定假，而係我係會去睇你認為你嘅火星人嘅 contact。佢因為佢話佢自己有火星人 contact 啊嘛，咁我就會睇佢個火星人 contact 點樣影響緊佢覺得佢而家好難生活。咁我處理呢個問題，就唔係去處理佢嗰個火星人究竟係真實存在定唔係真實存在。咁只不過係我再慢慢同你傾嘅時候，嗱，譬如試舉個例，即係用翻馬小姐同我見嗰個 case 嗰個比例，即係嗰、個對比。 對比 嚇，點解我就會知道我嗰個係一個比較係真係比較精神分裂咧 ？OK， 我會咁樣睇啦。首先第一，我同佢係做咗 test 啦。第二，佢個邏輯層面上面事實係真係冇馬小姐咁邏輯啦。呢、這個已經係最基本啦。第三樣嘢就係、是、我仲發現一樣嘢就係、是、喺我個 case 裏面咧，佢係有一種被害嘅特性喺裏面嘅。咁我喺馬小姐身上面，我又唔係好聽到佢有被害嘅特性喺裏面嘅。OK 嚇，咁甚至乎仲有就喺我個 case 裏面咧，佢有一種好 classic 嘅特性。例如係咩嗱？呢、這個唔可以話我 disclose 佢嘅 case 啦，但係呢個係好多精神分裂嘅病患者其實都呈現嗰個 symptom 曬。譬如試嗰個例，佢會話俾你聽，而家呢一支唔係鋼管嚟嘅，其實呢個係偷聽器，但係又唔係嗰啲乜乜會物物會整嘅，佢係話俾你聽係個火星人整落嚟嘅， 係、okay. 嚇、啊，即係類似啊。跟住佢會突然一，我都話試過有一次就係、是。佢嚟到我個 clinic room 裏面，跟住同我講，佢話 我而家係可以同我個女溝通嘅。 嗯， 我話我即場叫佢，不如你試下啦咁講。 嗯， 咁佢就即場真係就做俾我睇。 嗯， 咁我好，我係好睇到一樣嘢就係呢個唔，即係點講？如果你真係同外星人接觸咧，我會認為嗱，呢個好 個人， 好個人嘅，我會認為唔係就係咁簡單坐喺度。啊！我女兒而家話俾我聽，佢咁樣， 佢個女係外星人，佢話 唔係佢因為佢就係話佢當時就係話佢有個外星人，就有一晚移植咗一個晶片落佢個腦度，令到佢從此可以搖佢同個女溝通。 嗯 ，OK， 但係佢話呢個晶片咧就係佢個外星人就會。久唔久會同女會傾偈噶啦，咁樣 ，OK 就係咁啊。 嗯， 咁所以佢就話嚇，我話你可以同你個女溝通啊，喂，不如即管講嚟聽下啦，睇睇下點。跟住佢又咁樣 ，OK， 我仲記得當時，唉，死啦，我唔知會已經係咪講多咗，總之講多少少啦。佢就突然之間話唔得啦，我女叫我唔好嘈住佢翻學。咁邏輯上，我覺得係好唔邏輯嘅，即係佢嗰種。点讲咧？ 但系你有冇试过接触佢个女？佢个女话系我成日听咗我爸讲嘢咁。 啊 ，OK， 嗱，最重要八卦嘅啫。你 系、哎、你讲到一个好嘅 point 啦。嗱，你讲到一个好 即系你都要 proof 噶 嘛。我点解会知道佢哋唔系咧？就系因为佢其中有一个 section， 佢全家离晒嘅。 系。 因為我哋都講治療精神分裂或者思覺失調啦，其實家庭嘅 support 係好重要嘅。我記得我曾經有一次嘅 section 啦，我就叫佢即係叫埋佢當然佢唔知嘅，因為我當時冇拆穿佢嘅。我哋或者我當時嘅採取嘅方向就係我唔會一開波拆穿佢呢啲嘢嘅。 嗯， 我等佢先，首先第一樣嘢，因為佢同時間佢見緊精神科。 嗯， 嚇咁啊，精神科佢係開始食緊藥。OK， 而同時又去見緊我，做緊一啲心理輔導。 OK， 好啦，咁然之後跟住我就知道一樣嘢，即係因為精神分裂，佢哋話家庭嘅 support 好重要嘛。咁我就借啲耳，我話喂，我想見下你啲屋企人啊，咁樣樣不如你叫埋佢嚟啦，咁講。咁佢就話好啦，咁就叫埋佢，所以就叫曬佢嚟。所以我就再聽埋其實佢嘅，即係譬如佢先生啊，譬如佢兩個女啊 ，OK， 佢哋會話俾我聽，冇同佢溝通過，咁你咪知唔係咯， 嗯 ，OK， 同埋你會睇到佢個表情，佢嗰種即係當然仲有就係仲有佢嘅 appearance， 我哋會講，仲要睇埋佢 appearance， 即係佢嚟到嘅時候佢嘅著衫啊。OK， 佢啲眼神咁嗱呢樣嘢我就冇正面見過阿馬小姐啦，咁我就睇唔到。OK 嚇、但係如果你問我嘅話，譬如我個 case 嗰個咧，我係真係完全覺得佢嗰、那個佢甚至乎你會發覺佢係好沉溺咗喺嗰個位裏邊，佢分唔到現實同埋現實同埋幻覺，係啦係啦。我覺得其實係啦，就係呢一樣嘢要有一個好大嘅差異性，同馬小姐係有一個分別喺裏邊，佢俾我感覺係有一個好大分別。 嗯嗯 ，OK， 精彩嘅個案分享嗱，當然啦，即係多謝你分享呢個個案出嚟啦。我哋 可以講埋少少俾你知嘅，後屘佢就知道佢自己係真係精神分裂啦。 哦，後 因為佢有食藥嘛。 哦 ，OK， 佢慢慢食藥嘅時候，事實真係佢個影響佢裏邊。即係喺我哋個病理嘅角度嚟講，精神分裂其實同多巴胺嘅分泌過多係有關係嘅。 嗯 ，OK， 咁佢食嘅佢食嘅精神科藥物咧，就係令到佢控制翻佢嘅多巴胺分泌。 嗯， 咁就因為咁樣樣而導致到個結果就係令到佢個幻覺開始慢慢減少。 嗯， 佢有一日突然之間入嚟同我傾偈，即係又係 section 啦，佢就問我，其實阿 Jo 啊。其實我之前嗰啲咧，係咪幻覺嚟嘅？ 嗯， 咁我就知道，佢開始知啦。 嗯嗯， 咁我先至開始治療就其實、 嗯， 所以其實之前頭嗰段咧，其實起碼都好多 section 啊、 嗯。 其實不停就係聽佢講咯，但係你越聽，你會覺得有好多好唔邏輯，即係冇。我覺得其實咧，嗱，馬小姐俾我嘅分別係乜嘢咧？就係、是、佢。當佢分享佢個外星人嗰啲嘢嘅時候，佢可以講得好仔細， 佢可以講到佢啲好 details、 嗯。 但如果你問我咧，我嗰個 case 咧，嗰、那個咧，其實純粹係好 rough 噶。 嗯嗯嗯。 佢又話：我問佢，你有冇見到過外星人咧？咁講佢又話冇噶。其實佢淨係同我咁樣溝通嘅。 嗯。 OK 嚇、啊，即係諸如此類。咁啊跟住，但係現心威其實佢又唔係，其實佢著物唔多唔多喺個外星人度。 嗯。 佢淨係話佢有呢樣嘢出現過。 嗯， 跟住佢就周围成日 skeptics， 又话有人跟踪佢呀 ，OK，、 嗯嗯嗯、 跟住甚至无咧，佢会觉得连佢个女啲 friend 咧都系想陷害佢啊、 嗯、 ，OK， 即系诸如佢去到有啲咁嘅有被害妄想噶啦，其实去到有啲位。 一问一句嗱，而家时间 take 个 break 先啦、啊、但系 break 个 break 之前问一句，你知唔知个成因系点咧？会唔会系因为听得多 MJ 十三？ 啊！呢个都系个几好嘅问题嚟嘅， 下次 check check 系嘛？好，我哋转头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第二节嘅 MJ 十三。快脆翻嚟第二节嘅 MJ 十三啊，继续有 Dr. Joe Lam 喺度。嗱，咁啊，正话就讲咗一啲即系你嘅背景啦，同埋讲咗即系你对马小姐个事件嘅睇法啦。咁呢个都一个相当之，即系对我嚟讲，个人嚟讲系一个好鼓舞嘅。即系喺我自己第一次去 invest 一个 case 入边，而即系得到你嘅 comment 出嚟，相当好。咁当然我会同马小姐即系讲翻俾佢听，即系话。有位臨床心理學的博士，即係對你有咁嘅 comment， 咁、佢都會，我諗佢都會即係知道佢，我諗佢好清楚佢自己知道自己唔係黐線嘅。好啦，咁啊嗱，問多一個正式開始入去，今次我哋有一個題目啦嚇，唔好問啦，再直接入啦。嗱，今次就講呢個叫 brainwave 啦。咁其實我相信有好多人咧，即係都知道咩嘢叫腦電波嘅。 係。 咁但係腦電波由即亦都照顧翻有啲聽眾可能完全都唔識噶啦嚇，其實腦電波分咗幾多種咧？ 最主要嚟講咧，腦電波等我數下先啦，一、二、三、四，以所知嘅以所知暫時已知嘅係五種， 五種 腦電波 係 嚇，第一種一種咧叫 alpha wave，alpha wave 係啦 ，alpha wave 嘅咧就係話喺你個腦裏邊嗰個頻率啊嘅震動咧。大約是講緊八至十二個 hertz， 嗯， 就俗稱呢個叫做 alpha wave， 嗯 ，OK，alpha 係 係啦，咁啊講曬嗰五個先啦，譬如好啊，咁跟住另一種咧就叫做 beta wave， 嚇、beta wave， 咁 beta wave 咧就係十二至三十個 hertz 嘅嗰個頻率嘅震動，講緊你個腦、，OK， 咁跟住仲有就係 gamma wave， 我都唔知道中文我話應該唔關嗰個咩伽馬射線，我應該唔關， 我諗唔關事，我諗 只不過個名。 因為我發覺佢連 alpha beta， 即係佢唔係根次序嘅嘛，佢冇次序根嘅。 有 次序根， 有次序根嘅。 OK， 一陣間我哋會講翻少少次序先啦。 嗱、 應該咁講啦，伽馬就係最頂嗰個啦。我哋所講三十至一百嘅，即係話俾你聽，你個腦係可以震到三十至一百個 hertz 嘅。咁、呢個叫最頂啦。咁、所以跟住落即係如果計翻個 frequency 嘅角度嚟講，最頂就伽馬。跟住落嚟就係 beta。beta 咧其实就系我哋会话我哋清醒嘅状态就系 beta， 系 跟住再落去就 alpha， alpha 之后跟住就到下一个咧就叫做 theta 啦 ，theta wave， 咁呢个 wave 咧就话你个频率嘅震动系四至七个 hertz， 四至七 系啦，四至七个 hertz 啊，咁、然之后跟住再去到最低嗰个咧就叫 delta wave， 零点五至到四个 hertz 啫， 嗱我哋尝试咁讲啦，一斩嘅名啦嗱。由顶数落嚟啦，伽马 wave 系我哋平时会咩情况之下会有咩呢个导致 嗱，伽马 wave 咧其实系一个 不断思考嘅情况之下嘅脑电波，系咪咧？ 嗱，其实咧就会咁睇嘅。佢哋话咧，通常咧，佢話 impair 即係如果腦部有損傷或者甚至乎 retard mental functioning， 即係有啲 retard， 即係叫做 即係一啲總之嗰啲叫做咩智障 咯，係智障嗰類啦。OK， 佢哋嘅 gamma ray 就比較係少啲嘅， 少啲嘅。 係啊，佢話如果 above average intelligence 嘅人，即係話比較聰明嘅人咧 ，gamma wave 咧係特別強啲嘅。 嗯， 咁即係可以你咁樣去形容就係話 gamma wave 咧，如果係 brain wave 嘅概念就係、是，如果你個腦嘅 activation 係越高嘅話咧，越多嘅話咧，咁其實個 gamma wave 係越強嘅、那個 frequency。 嗯， 嚇、啊、咁所以你可以形容係你諗緊好多嘢啊。或者你分析緊好多嘢啊，甚至無可能，甚至無去到一個位咧。如果一個精神分裂嘅人咧，因為佢個腦係喐得好緊要噶、 嗯， 其實佢哋都可能好有機會就係個 gamma wave 係好強， 嗯， 或者係成日處於一個 gamma wave 嘅狀態咧，不如咁講， 好攰下噶 喎。嗱、精神分裂咧，我知道嘅其中一個可能性嘅 trigger point， 即係嗰個引發點係乜嘢咧？就係、是、你唔瞓覺。 嗯， 譬如我有一个朋友， 死咯，我知妖言惑众，几个都系傻傻地，因为我哋几个都系 唔好 瞓觉嗰啲人嚟，系 佢哋，我曾经有一个朋友， 嗯 ，OK， 我而家谂翻转头就会谂翻，其实佢应该系精神分裂嘅， 系 吓、啊，不过我已经讲咗好多好多年前，唔系我 case， 系纯粹我朋友嚟嘅，咁佢引件事嘅引发点嘅其中一样嘢就系佢太太当年话翻俾我听。佢足足成年啊，一年，佢系每一晚咧瞓唔超过两个钟， 嗯， 每一晚瞓唔超过两个钟、嗯，平均每一日佢里边， 嗯， 啊，咁即系话俾你听，事实而我睇翻好多，即系好多心理学嘅研究都讲，精神分裂嘅其中一个可能性系因为一个人嘅休息唔够，因为你个脑唔停啊。不停系咁 burn， 即系所以 burn out 咗咯，佢哋亦都会。 咁其实系因为个脑转得太快，令到佢精神分裂啦。 嗱，唔系 定系因为佢即系我知，即系嗰个 frequency 震动得快， 系、 而令佢即系有呢个问题啊？定系因为佢个脑转得快而令到佢瞓唔到咧？ 应该系个脑转得快令到佢瞓唔到。即系佢停唔到落嚟啊！佢个 wave 不停系咁系咁，即系简单讲，你一路谂嘢，你谂得越多，佢个 wave 咪。频率咪震得越劲咯， 嗯， 咁就是所谓嘅 gamma wave 嘅状态咯， 嗯 ，OK， 系啊， 咁啊嗱 ，beta 波咧就即系正常我哋做嘢啦、嗯，或者系 平时咧，系啊， 要即系、就是、要去搏杀嗰阵时候啦， 吓、啊，老板，老板闹紧偈，其实可能都系喺 beta 波度嘅啫， 系 beta 加埋， 你好明显系，我而家都好眼瞓咯，我仲系好眼瞓当中，今朝早都，琴晚好夜瞓、啊，所以我都而家都唔知道自己咩脑电波，啊，即系 beta 波即系可能俾老板闹紧啊，要谂计啊，拆 系啊，即系好普通嘅思维咧，其实通常都系 beta 波嚟嘅。 OK， 咁好啦，去到 alpha 波就系、是、即系如果大家有学过嗰啲直觉塔罗啊，或者上过 Chris 嘅班、嗯、都知道。Alpha 波就是一種很 relax 的， 沒錯，他們會說呢 Alpha 波呢其實就已經是講緊進入開始進入一個叫做 meditation 的狀態呢、 嗯、 你的人就會進那個腦電波就會進入這個叫 Alpha 波了， 即例如我平時在家沒有工作、嗯、當我住在郊外 是 那我家沒有工作，我關掉所有燈啊電啊，那就下午坐在那裡望著花花草草啊，這樣其實都是屬於 Alpha 波的， 是你會感覺到你個腦部係開始係冇乜轉動咯，你咁樣形容，嗯、即係減開始減少思維。 嗯、即係我洗碗都係噶，我洗碗同磨刀嘅時候，我都當係 meditation 噶嘛，因為你唔使諗嘢啊嘛。 哇！你如果你要咁樣講嘅話咧，咁我答你啦，其實你啱嘅。 嗯。 因為 meditation 呢個字其實好 weak 嘅，即係你好聽啲就叫默想啦。OK， 咁、嗯、有啲人就問一個問題：默想係咪一定要坐喺度？ 咩、嗯、嘢都唔做咧？ 乜嘢都唔做就為之叫默想啦 ？OK， 咁其實我哋成日都會咁講嘅，因為默想本身我都識咗好多年，我都做咗好多年。咁、 嗯、 其實默想其實可以係講緊你要記住一句説話就知咩叫默想，叫 relax focus。 嗯， 咁即係我 relax 嘅同時，其實我又 focus 緊喺一個位度。其實很多 meditation 講緊都是講緊呢樣嘢嘅啫嘛。 嗯。 咁好啦，咁所以去到一個位置咧，其實有啲我哋所講 meditation 其實有分開靜態，其實但係仲有一樣嘢叫動態。 嗯。 OK， 個動態嘅意思就係、是、譬如啊，如果喺日本嚟講咧，劍道都係一種 meditation 嚟噶。 嗯。 玩沙都係一種 meditation 嚟噶。 嗯。 如果我哋中國人嚟講咧，就話打太極都係 meditation。 你做緊一個動作，你 focus 緊，但係你個人又好 relax， 但係你又做緊某一個動作，你知道你自己要做緊某一樣嘢。所以如果你話俾我聽，我洗碗係咪 meditation？ 係嘅，你好專心洗緊碗，但係我同時間我又好 relax， 我冇第二啲嘢諗，我就係不停喺度洗碗。係 啊， 咁其實係 meditation 嚟嘅。 我喺 Facebook 先讲完，即系就睇睇 香港十六只碗咯， 十六只前日啊搏斗咗十六只碗，即系咧呢个咧就系话俾啲收即系电脑旁边嘅男士听啊，如果你要帮手洗碗咧，其实你系可以做紧 meditation 嘅，即系唔使一路洗碗一路 complain 嘅， 系啦系啦， 继续讲埋先，咁好啦，去到 theta 波啦 ，theta 波 就有样嘢要强调翻先， 嗯。 Alpha wave 咧，你要留意，因為有啲人就會咁問一個問題。頭先我就以為你會問呢個問題，就話：喂，咁我如果咧，我喺屋企靜曬咁樣，咁然之後咧，好似瞓瞓地嘅咯。OK， 咁、我係咪 Alpha wave 咧？呢、這個唔係喎， 嗰、那個係 theta 波啦嘛， 嗰、那個就係 theta 波啦。所以 Alpha 咧係 relax 得嚟，你係感覺到係極度清醒嘅。 嗯。 但你又不是有很多轉數很多嘢諗嘅，就有個分別嘅。 OK， 明白。嗱，咁啊，當然啦，先前譬如其他嘅有其他嘉賓都有分享過，即係有啲咩方法可以做到 Alpha 波咧？即係例如佢哋話反白眼啦， 反白眼 係啦，即係阿 Chris 佢講咗幾次嘅反白眼，即係其實當你望前面跟住反白眼，而反到一個位係你覺得後面隻眼嗰個肌肉咧。是扯住的呢，咁你其实反白眼的你數十声咁样呢，其实是会降低咗你个脑电波的。咁我是测试过的。 嗯， 我是试过的，因为我试过好几次呢，就是坐火车。 嗯， 即是我在即是深圳返落嚟香港，我在深圳返工嘛。咁我返落嚟香港要坐火车。咁你知放工又好攰呀，第一。咁你仲有坐火车咪对面嘅上高有个电视机嘅，睇新聞㗎嘛，可以。咁你當時將會坐到係好攰咁樣啦，跟住你隻眼就咁樣望上去睇新聞。 係， 其實當你睇個新聞，你睇咗唔夠五分鐘咧，其實你已經感覺到你個腦咧係乜嘢都睇唔到嘅。其實 哦 ，OK， 係好模糊，你就見到有啲人喐嚟喐去，但你唔知佢講乜嘅。 嗯， 咁同埋你係進入準備瞓覺嗰個狀態。 嗯， 咁即係我可以歸咎於係我工作太攰啦，或者係我好攰啦嚇，或者係進入緊 Alpha 波。咁呢個係其中一個方式嘅，另外一個方式就係倒數噶嘛，倒數三十由三十一路倒數到零咧。其實當你倒數完之後咧，你嘅心係平靜咗好多，因為你好 focus 咁去倒數嘅時候咧，係平靜。嗯、啊，你研究緊嘅，你繼續研究呢啲咁嘅方法。 唔、係，我就係想回應翻啦。你頭先講嘅嗰兩個方法，先講咗反白眼啦。OK， 我諗可能有道理嘅。 係。 点解咧？你呢样嘢，你啱啱就系 trigger 咗我一样嘢嘅，即系你 remind 紧我一样嘢。我最近，因为我真系实在太喜爱咧，而家开始越嚟越喜爱玩埋晒啲好奇妙嘅嘢。OK， 吓啲奇妙，所以我先叫你上嚟啊嘛。系啦， 开始玩啲奇妙嘢就系咧，上网你听众系其实可以上 YouTube 揾嘅。OK， 咁我就最近咧好想去研究一下，有啲人成日都讲话 open the third eye， 即系讲紧啲 三眼 咧，第三眼。咁究竟第三眼係咪存在？即係呢啲嘢啦。OK， 我哋而家唔好講住啦。OK， 嚇、但係我係信嘅、因為我成日都講一樣嘢，當全球唔同嘅文明，佢都話俾你聽有呢樣嘢嘅時候，咁我就要諗究竟係咪應該要理解一下啦。 係， 但係燒衣紙只係得中國有嘅話，係咪堅嘅咧？燒衣紙咁我就成日就有少少保留嘅對於燒衣紙， 係、 因為佢淨係得中國有嘛，你又唔見馬亞嗰啲話要燒衣紙。OK， 但係好啦，講翻個三眼嘅問題， 你呢個 point 值得諗嘅。 系嘛？ 值得研究嘅呢、這个 point 系。 系，所以我就好想去研究下嗰个三眼问题。咁我就最近咧就走咗去睇咧上网啦，咁就睇 YouTube 啦。咁啊有一条片啦、，OK， 佢就话 claim 咧，你听啦，保证七日你开到你第三眼。咁我心谂，好，我就即管试下。嗱，有啲人成日问我，你系咪信啊？我话我唔系信，我攞嚟试啫嘛。譬如又冇坏嘅，咪试下咯。OK， 唔系叫信定唔信嘅问题。你有啲嘢你要试咗你先信得噶嘛？ 你肯定开咗第三眼系冇害？ 我都唔知噶，所以我咪又试下咯。有啲人话即系如果你睇嘅有啲古文明就会形容就系你开第三眼其实可以提升你嘅智慧噶嘛。OK， 咁、我又想睇究竟坚定流咧，即系我成日都讲嘅一样嘢就系、是、我就系、是。 我要信一样嘢或者唔信一样嘢，我要去想试下先。 嗱，好彩你系呢个临床心理学博士，如果你系临床精神病博士咧，你就要攞自己嚟试药啊。 药就谂唔会试嘅， 试嚟食下睇得唔得先。 系啦，好啦，讲翻嗰个就系、是，咁我就揾咗条片，佢就 claim 咧话七日可以开到第三眼，咁、我咪即刻就攞嚟睇下啦，咪试下啦，咁咪真系听，咁啊开始一路喺度研，喺度听，好啦，咁我而家话俾你听，咁我开唔开到第三眼，我唔知道。我唔覺得我開咗、但我只係想講，我一路聽嘅時候，因為我眯埋對眼噶嘛，咁佢話俾你聽，佢係 train 緊你點樣開噶嘛，咁、其實去到最尾就係話開嗰啲咁嘅第三眼又好，嗰啲 train 即係呢啲活動，其實都係講緊一啲 brain wave 嘅活動嚟嘅啫嘛，其實根本歸根究底 係啊。 OK， 好啦，咁我一路聽嘅時候，但係我發現一個咩嘅現象就係、是、我一路眯埋對眼，但係我好感覺係個感覺嚟嘅啫，隻眼係發得好緊要，個眼球係不停咁發，係、發到我直情係感覺到我個眼裏邊背後嘅肌肉係攰嘅，係攰嘅。咁我就，但係我喺度發緊嘅時候咧，我又試下摸一下自己隻眼去嗰個眼球有冇喐啦，個眼球又冇喐 嘅。但係你摸嘅時候仍然有嗰種感覺。 好簡單，你如果你咁樣摸，你會 feel 到你咁樣喐噶嘛？ 係啊係啊。 Okay? 你 feel 到個眼球喐噶嘛？但我摸我唔覺得自己有喐嘅喎，但係我就好感覺到咧，總之就係係咁戳戳戳戳戳戳戳，嗰種戳甚至唔係咩咧，係反轉頭戳，即係你 imagine 一下個感覺係點咧？你個眼球隻眼珠喺前邊噶嘛？佢係同你咁反對後邊，跟住喺呢個後邊反翻上嚟喎。但係我係眯埋緊對眼。 但係嗱，呢個 physical 你係冇可能噶嘛，因為你冧住曬嗰抽嘢噶嘛。 係啦，你冇可能。但係我就係有呢個感覺喺裏邊。咁呢個會唔會似就頭先所阿 Chris 所講就係話你不停反白眼咧，你就會可以去到呢個叫 alpha 波咧。OK， 係咪可能如出一轍咧、那個感覺？當然佢係其實我就知道佢係應該係透過聲效令到你 create 呢個感覺出嚟嘅啫， 即係你講嗰個 YouTube 嗰條片，嗰個 YouTube 嗰條片，因為其實佢都係玩 frequency 嘅啫嘛，根本。OK， 嚇、咁因為佢玩 frequency， 令到你創造呢個感覺，去進入一個某一個 wave， 而令到你感覺到你以為開第三眼咯。即係我暫時嘅睇法係咁樣，唔敢講話究竟開唔開到，因為起碼 at least 我而家做咗成幾個禮拜啦，我又唔係好覺得自己個第三眼嗰樣嘢叫做開咗， 係 嚇。但係不過事實無可否認，我發覺我有啲嘢係變咗嘅， 係 有啲。 例如咧，具體啲講，例如有啲咩變咗咧？ 我就講生活習慣先啦。 係， 我以前係一個好中意飲酒嘅人， 係。 我而家係已經係三四個禮拜冇飲過一滴酒。 個原因係唔中意飲酒定係唔需要飲酒定？ 我唔係戒酒，我係覺得我飲啖酒落去，我係覺得好唔舒服。個人好唔舒服，我 feel 到個 physically 開始對呢啲嘢有一個抗拒。譬如好似好簡單，我琴日同我太太走去食蠔，咁啊咁啊嗰個有間餐廳就有個叫有啲餐啦，總之三隻紅加杯白酒。OK， 咁我都嘗試飲一啖落去， 唔得。 唔得，我係直情係覺得唔舒服啊！直情突然之間，我就喺度諗，喂，我好中意，我本人係一個好中意飲酒嘅人嚟嘅。OK， 咁點解突然之間我呢三個禮拜係直情係頂唔順咧？我直情係頂唔順嘅個感覺。咁我覺得呢個係 physically 突然之間有個改變。係啊，呢樣嘢你唔好問我點。 啊，咁都係一個好嘅好事嚟嘅。 係啊，所以 飲少啲都係好嘅。 所以我最近突然之間就開始突然間明白一個道理，嘢係唔使戒嘅。要嚟嘅时候咧， 就要嚟啦， 就要嚟噶啦，你自然就会 嘅咧，就要走啊， 要走就走，咁突然间你就停咗噶啦， 系啦， 我就而家就唔知点解就无啦啦停咗咯。 咁除咗呢个，仲有冇啲咩具体啲嘅改变？例如你谂嘢啊，或者你嘅即系 whatever 生活习惯，除咗饮酒之外，仲有冇其他特别嘅嘢系变咗？ 有，我自己个人嚟讲咧，那个感觉个变化就系、是，你真係再慢咗，我俾人已經話我行得慢噶啦。我開始發覺我自己再慢咗啲嘢。 Okay? 即係啲手手腳腳啊、動作啊，個人係，但係個問題係，你會覺得你嗰種慢咧，唔係嗰啲好遲鈍嗰啲慢噶喎。純粹你係個人唔想去急嗰種感覺。 OK， 但係我本身係一個好急嘅人嚟嘅。 係。 咁呢樣嘢我都唔知點解，即係我係 feel 到自己突然之間係個人係想慢落嚟啊。 嗯， 係啊，純粹係一種好咁嘅感覺。 O、okay, K， 都可能係開第三眼之前嘅先兆嚟。 我唔知啊，冇人讲过开第三晚嘅先沉。如果唔系，我就会对下究竟系咁样样咯，系咯。 O K， 嗱咁啊，即系讲咗几种啦，咁最后仲有一种就系 delta 波 ，delta 波唔使讲啦，即系你沉睡瞓到。 theta 波你头先未讲。 啊 ，theta 波未讲。系啦 ，theta 波就系好多时发生好多嘅，我哋叫一啲奇嗱，其实 alpha 波开始去到 theta 波咧，出现好多一啲嘅。 系啊。 我哋有啲普通人就叫奇怪現象啦，有啲人就叫一啲超常感官啦，包括即係成日啲人講㗎嘛，嗰啲咩天眼通啊， 係啊係啊， 即係嗰啲 remote viewing 嗰啲遙視啊，心靈感應啊，甚至你對譬如呢一副啱啱我最近買返嚟玩嗰啲牌呢，即係呢一個牌呢，即係呢啲有原理啊， 你話要咩 EPS 啊 ,ESP 啊 ,ESP 卡啊呢啲呢，咁呢啲又係即係做呢啲測試呢，又係一種即係都要靠腦電波去運作嘅工具嚟。甚至仲有即係例如你講緊嗰啲即係 OBE 啦，即係 Out of Body Experience， 即係靈魂出竅啦，靈魂出體啦，即係啲貧死經驗啦，其實都係同個腦電波好有關係㗎嘛。 係呀，嗱，如果你講嘅即係 Out of Body Experience 即係 OBE 啦，咁其實就係、是在坊间有一位朋友就叫 Robert Monroe， 咁佢就 claim 自己呢，其实佢好出名㗎啦呢个人。不过死咗未就唔知，因为我睇返佢好似死咗啦95年过咗身啦 ,Robert Monroe,ok?、Okay? 咁呢个人呢，佢就你可以咁样去形容啦，就係话佢係首个喺呢個地球上面咧，係 claim 自己咧係有一個叫 near death experience， 或者叫做 out of body experience， 所謂嘅 OBE 啦。OK， 嗰陣時係講緊1950年 嘅， 係佢自己 claim 嘅，1950年嘅事。Exactly 個時間係幾多就要大家上網揾啦。OK， 總之係1950年。咁佢覺得自己有呢一個咁嘅出竅啦，正所謂。OK， 咁個原因點解咧？其實佢本身係一個 radio broadcaster。同埋 researcher，即係我會形容即係叫咩？ 播音員啦， 播音員 或者係 DJ 啊 ，DJ。咁所以就對於音啊嗰樣嘢咧，其實佢係有一啲嘅研究啊，或者係接觸咁樣樣。咁就我睇翻佢少少歷史咧，就係講佢自己有一次咧，就係聽住某一啲咁樣樣嘅嘢咧，然之後咧就突然之間開始感覺到自己有一種。所謂 so called 靈魂出竅嘅感覺啦，即係 out of body experience。OK， 咁呢一種咁嘅 out of body experience 就話，跟住佢就即係當佢翻翻嚟啦，正所謂叫元神啊，翻翻嚟個軀體嘅時候，跟住佢就話啊，我諗我終於明點樣可以令到一個人咧離開啦。OK，就係做一啲我哋所講叫 brain waves training 啦，就係。 即是一个脑电波的 training 啦，冇错， 练习 冇错。 咁佢系点样做嘅咧？ 嗱，我所记得咧，佢哋嘅做法，嗱，佢冇 exactly 话俾你听点做嘅。不过我睇翻好多嘅其他嘅研究咧，佢哋嘅做法通常都系 train 两个 wave， 就系 alpha theta， alpha theta 系一齐 train 嘅。OK， 通常佢哋嘅做法就系开波嘅时候咧，俾先 train 你嘅 alpha。 系 train 到咁上紧，跟住再 train 你嘅 theta。 系 嗱，咁佢话咧，你九train 得一段时间嘅时候咧，你就会有呢个叫做 so called out of body experience。突然之间我谂翻起啦，我喺亦都系 YouTube 嘅，纯粹系 YouTube 嘅一个教导嘅片啦。佢又系有一个就 claim 自己系有呢、這个OBE 嘅。咁呢、這个但唔系 Robert Monroe 啦 ，OK？ 咁呢个就纯粹系因为佢话佢系听 Robert Monroe 啲嘢，而佢自己都达到呢样嘢嘅。咁佢嘅形容系咩咧？嗱，纯粹 call 翻佢自己讲嘅嘢嘅啫，唔系我讲嘅 ，OK？ 咁佢就 claim 咧，佢话如果系有呢种咁嘅 out of body experience 嘅时候，佢发现就真系有一种好似灵魂离开嘅身体嘅感觉。但当你离开嘅时候咧，有啲人因为我就成日都问一个问题嘅，就系、是、其实翻唔翻到嚟咧？我就好鬼惊呢个位嘅，即系我成日都研究紧呢个问题，翻唔翻到嚟咧？但系佢嗰个人咧就咁样形容， 个咧做过呢个 OBE 嘅人咧都话翻到嚟嘅，咁当然翻唔到嚟嗰啲人都讲唔到出嚟嘅。 啊，你有道理，系 咪先？翻唔到嚟嗰啲人都讲唔到出嚟噶，系咪先？所以我听就听，个个都话翻到嚟嘅，系啦。我翻唔到嚟嗰啲，佢冇讲过俾我听。 OK， 咁所以你 唔使担心。 暂时我谂都唔需要担心住啩。咁点咧？你继续讲埋先。 OK， 咁嗰个 YouTube 咧就形咁形容嘅就系话，佢话咧。佢個分享就係話佢離開個 body 嘅時候咧， 嗯， 其實佢係發現有一條藍色嘅光連住佢嘅， 嗯， 有條藍光， 嗯， 就好似一條繩咁樣樣嘅， 係 ，OK， 咁跟住咧佢話咧，嗱，根據我喺 YouTube 佢個呢個朋友嘅分享咧，佢就話佢離開嘅時候，所以因為有條藍光咧，所以其實佢唔擔心嘅， 係， 咁然之後咧，跟住佢會點咧？就係當佢離開嘅時候，我諗話想去邊咧？就唰一声就去到噶啦，而佢分享就话佢去咗丹麦佢个朋友嘅屋企，然之后睇到佢喺度玩电脑，嗱呢个佢分享嗰个人系美国人嚟嘅， 系 吓佢 claim 佢自己就去咗丹麦揾到佢有一个朋友咧就喺度玩紧电脑， 嗯， 然之后跟住佢再 claim 佢自己跟住又走咗去呢、这个咩三藩市嗰条桥啊， 金门桥， 金门桥系啦，又去嗰度睇过啊，跟住然之后跟住仲要一走咗上去月亮。啊、月光 ，OK， 月光。咁我成日又系问呢个问题嘅。你哋去到嗰边咧，又见唔见到有 UFO 啊？即系嗰啲 Back side of the moon 啊？系啦，即系见唔见到？即系点解唔去下后边睇下咧？即系我成日都好想问呢啲问题噶嘛。 系 既然我哋咁多怀疑有咁嘅可能性，俾我走咗去，我一定去睇啦，系咪？ 冇错。 但系我真系冇乜点听人咁讲过，佢哋有冇睇到啦？ 嗯。 But anyway， 讲翻就系、是。但是他说呢他当他一突然之间他意识层面上面他说嗯我要回来那么顺一声那就回来。 那就醒了。那 么跟着他就醒了跟着他就即刻打电话给他的 friend, 是 就说你在丹麦你是不是刚刚玩电脑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跟着他就说呢他就 claim 他的 friend 就说觉得很 amazing, 嗯、 啊、就是因为他都是听 Robert Monroe 的东西。 咁但係有冇可能佢個首先佢個 friend 係一個宅男嚟嘅，即係一日廿四小時入面有廿二個小時 咁就唔知噶啦。咁有可能係即係如果你宅男啫，我點都撞到啦，係咪先？係咁但係、okay. 所以呢個純粹係佢嘅 claim 但係我覺得奇妙嘅地方就係話佢話根據佢分享就話佢離開嘅時候有一條藍光啊嘛，開、嚟即係我覺得幾得意啦。 嗱呢個咧，因為根據一啲新時代啊，即係 New Age 嘅。嗰派嘅學說咧，即係其實都坊間都明嘅，好多都識噶啦。即係譬如我哋有個好朋友叫做阿傾啦， 係 咁阿傾就係香港其中一位研究，淨係佢就係主力研究呢個 OBE 嘅一位朋友啦嚇。咁同佢都好熟。咁阿傾 Sir 佢講嘅咧就係話，即係根據如果 New Age 個概念或者佢自己嘅觀察睇到咧，就係你離開咗個身體之後咧，其實就佢就睇到係一條銀色嘅線嘅。 哦， 就唔系蓝色嘅，咁、但系都系一条线，就系楞住自己喺个额头嗰度，楞住自己去到你个身体度，咁、所以你点样都翻到去嘅。咁佢亦都即系根据佢嘅讲法啦吓，佢嘅方式，佢自己可以经常声称就佢一个星期都可以，起码都可以即系 OBE 到一两次嘅。咁同埋佢系自己控制得到点样 OBE 嘅，即系你知。 哦 外国好多嘅消息，或者佢哋嘅经验，或者香港都系有啲朋友嘅 OBE 经验都系，即系唔经唔觉无端端走出嚟嘅，吓或者遇到一啲意外啊咁样，或者嗰啲叫 near death experience 咧，就直头系喺医院个天花板度飘咗喺 呢个都好多讲， 望到自己嘅身体下低啲医护人员咧同佢急救紧啊，做紧手术啊咁样嗰啲咁。咁即係呢個就 near death experience 咁香港都有唔少人見過呢樣嘢啦。咁但係喺你自己嘅研究入面，你自己你會點樣睇呢件事呢？ 我自己會點睇呀？又係嗰句呢，我又唔會話佢存在，又唔會話佢唔存在。 你要自己去， 我就係好相 信， 係啦，我想自己 OBE 一次。所以上个礼拜就啱啱上个礼拜就发生咗件嘢啦。 好，发生咗件咩事呢？我哋休息一阵，第二次先至讲。 OK。 好啦，话咁快翻嚟第三节嘅 M J 十三啦，不知不觉已经去到第三节啦。 系， 即系好易做嘅，有啲嘉宾咧，即系 哇坐低自动波系咁讲嗰啲咧，系好易做。 哇，口水多， 所以即系多得你啦今日啦。咁啊，继续有啊 Dr. Joe Lamb 喺度啦。好啦，咁啊，正话讲紧呢个叫 Robert Monroe 呢位叔啦吓，呢位仁兄啦。咁佢做紧佢嗰啲所谓佢嗰啲叫做 Brainwave 嘅 training 系。 咁其實佢嗰樣嘢係咩嚟呢？佢點樣做個 brainwave training？ 佢做嗰樣嘢呢就俗稱叫 binaural beats 嘅 training,BBT,、中文英文叫 BBT 啦。咁咩叫 binaural beats 呢？咁其實呢係點樣，就係話我哋頭先講啦，alpha ray 就係話我要睇返啦 exactly 先啦，8-12Hz,ok? 咁好啦，點樣先至做到呢個 alpha wave 嘅 training 呢？就係話咁你聽住個耳筒啦。咁然之後咧，跟住佢就會俾一條聲你嘅，咁嗰個聲就會點嘅咧？就係就咁聽落去咧，就會係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咁樣樣嘅。OK， 咁你聽落去好似冇乜，唔係咁咯？點樣為之叫 alpha ray 咧？就係佢俾你聽嘅時候，佢一邊假設啊，佢俾你係200， 200乜嘢？ 200個 hertz 嘅 frequency 係，咁另一邊耳仔咧就會俾你咧係192。个 frequency 个 hertz， 争八 hertz， 相 差 相差咗八个 hertz， 相差咗八个 hertz。咁你只耳仔一听落去嘅时候咧，你自己表面上你唔感觉嘅 ，OK？ 但系你听落去嘅时候就系因为一边系有200 hertz 俾紧你噶嘛，一边另一边系得192啊嘛，咁变咗就系因为有咗呢个嘅差异性喺里边，有呢个八度嘅，即系八个 hertz 嘅差异。而跟住就因为你一路听啦，咁一路听嘅时候，因为你就会入到去你里面嗰个 thalamus 啊，个脑里边嗰个有个叫 thalamus， 因为耳系直接入 thalamus， 咁佢就会感觉到有一个咁嘅 difference 啊。OK， 因为有呢个 difference 就会产生咗乜嘢咧？就会开始我哋所讲叫 synchronize 咗你个 brain 咧。当时唔理你当时你个脑里边咧，啱啱正处于一个乜嘢嘅状态啦。OK， 咁但系因为有呢个咁嘅 difference 咧，就会影响到你个脑咧，成个脑咧就开始咧都会 tune 翻去咧嗰八个 hertz 咧嗰个差异嗰个 synchronize 嗰个 hertz 啦。OK， 而形成到就係話，咁你就不停就，譬如你聽45分鐘，咁嗰45分鐘咧就不停咧就調教到你個腦咧就變咗去咗嗰八個 hertz 嗰個震動啦。 但係45分鐘我就咁聽住滴滴滴滴滴滴，15分鐘其實都入到 alpha 波噶啦。原則上嚟講 係，但係佢個 training 係乜嘢咧？就係話佢個目的係乜嘢咧？就係佢要你長時間 stay 喺嗰個位。当你长时间 stay 喺嗰个位嘅时候，嗱，譬如试举个例，我哋而家咁样倾偈，嗱，我就会 beta 波啦， 吓，beta 啦，系啦，系 beta。咁我要落去 alpha 嘅时候，即系我可能要去，譬如我坐巴士，咁突然之间啊，不如好 relax 咁坐喺架巴士度，咁你又可能咁嗰下又会跌翻落去 alpha 嗰度噶咯 ，OK， 咁好啦。但系当你又譬如喺架巴士度。见到个靓女， 即刻要谂计， 喂，哇，靓女，咁佢又嘣一声又上翻去噶啦，咁即系变咗你其实唔系长时间留喺度啊嘛，OK， 除非你真系刻意自己，譬如我每一日朝头早我会做 meditation， 咁我就同时间其实我都系做紧呢样嘢嘅啫嘛，OK， 咁但系个问题系你做 meditation 嘅时候咧，其实亦都有一个可能性就系你做紧 meditation 你唔够集中，咁你一路有好多人咧做緊打坐嘅時候咧，即係我自己啦嚇。有陣時候我打坐嘅時候咧，一路咧都會諗下啊，今日嘅 training 啊，或者我今日嘅 case 啊，又或者譬如我自己嘅學問，即係譬如九型人格咁樣樣，有啲嘢我諗唔通。咁我就喺 meditation 裏面嘅時候咧，其實可能我走咗去諗嗰啲嘢。咁其實某程度上我都可能想翻去 beta 嘅。所以我動作我做緊 meditation。但系我个脑就谂紧嗰啲嘢嘅时候，咁 就去咗 beta， 又翻翻去 beta 啦吓。咁所以咧，佢个理论就乜嘢？就话你不停听住，靠个声音嚟去令到你个脑长时间 stay 喺个位。好啦，到你 stay 到某一个时间嘅时候，你 physically 咧就会开始有啲改变。OK， 或者 physiological 啦，physiological 嘅改变。而产生咗一种叫做。所謂嘅out of body experience 嘅感覺出咗嚟啦， 佢 嘅理論就係咁樣樣， 感覺 係，哇！你話係咪感覺？ 即係你冇得證明啊， 冇得證明嘅喎，係啊，咁所以我而家都會用翻個 terms 係感覺咯， OK， 究竟係咪真嘅？真係 咁即係佢而家咁样做，其实即就将佢老电波长期改变咗做呢个 Alpha 波。 係啊，係啦。 咁你喺香港好难搞喎。 係啊，因为你一落到街你一落到街其实你又因为想返去㗎啦嘛。係咪先，你尤其是香港咁急速嘅一个社会，其实你好难做到长时间 stay 喺个位。咁你唯有就係靠就係话我一路听，譬如朝头早瞓醒嘅时候我跟住喺度听，咁我又 train 自己喺呢、這个呢一个状态，希望去到有一日突然之间你 physically 开始真係产生变化啦，咁你咪有呢个感觉就出嚟囉。 咁但係你都做咗，好似我听你讲都做咗成个几两个月啦， 係呀係呀係呀。 咁点呢，又冇咩 係呀， 你而家好明显你而家唔好 beta 喎，你而家一啲都唔 alpha。 係啦，我而家一啲都唔 alpha 嘅。 咁好明显，咁即係佢係 work 定唔 work 呢？ 嗱，我咁样讲啦，其实呢我而家其实每一日呢我做几个 meditation 嘅。 嗯。 一个就做返我最原本嘅，最之前就係我就纯粹自己坐喺度、每日朝头早起身我就有个垫啦、有个 cushion 咁样坐喺度呢，就真係盤膝咁樣做 meditation 嘅，咁嗰個咧我大約做20分鐘至有40分鐘，咁乜都唔聽嘅，OK， 好啦，咁跟住到晏晝嘅時候咧，我又會抽一段時間咧嚟做咩咧？就是、做一個咧就是、真係用 brain wave training 啦 ，OK， 呢啲又係嗰句嘅，其實你上 YouTube 啦，你撳個 brain wave 其實好多聲、OK， 咁你話你如果你要問我邊個聲係好咧，我答你唔到嘅 ，OK， 咁我就抽咗其中有一個，係啦，佢有 claim 啦。So powerful 嚇、平時冷靜咁樣寫埋咧 ，warning 咁樣嘅喎 ，OK 嚇，咁、我就終於咧就有一日咧又試下嚇、你又講到咁巴閉 warning 我啲喎，咁、我又將佢咧攞咗落嚟啦，咁咪然之後跟住開始試啦 ，OK 好啦， 有冇用？ 個感覺就係咁啦嚇 ，OK， 咁我就喺度聽啦，佢又話係會有 OBE 啦 ，OK 啊，咁啊不過有少少嘢要講翻先就係、是。我做呢一个之前咧，就已经开又听紧另一个，就是开三眼嘅，两个唔同 frequency 嘅，两个唔同嘅 soundtrack 嚟嘅，OK， 咁我做开三眼嗰个就做咗好耐，咁啊开唔到啦，但我就头先讲就系、是、我就系咁觉得我只眼就系咁发啦，系个感觉啫 ，OK， 咁好啦，咁我跟住开始试呢个 OBE 嘅嗰条 soundtrack， O 唔 O 唔 O 咗， 系啦，个感觉就咩咧？我的感覺咧係突然之間 ，OK， 一聽落去嘅時候，我第一次 ，OK， 一聽落去，我的感覺就是突然之間覺得個身體好輕，純粹感覺嚟嘅啫， 係 好輕。嗱，咁我眯埋對眼，我仲記得係 瞓喺度聽 嘅，我瞓喺度，我瞓喺個廳嘅 sofa 度 ，OK， 我就唔係打坐嘅，我就瞓喺度，純粹眯埋對眼。我仲記得嗰日咧係陰天嚟嘅。早幾日咪有一段時間咪啱啱陰天嘅，唔知星期、星期幾嘅係陰天嚟嘅。咁、我眯埋對眼，咁就開始聽啦，就開始嘟嘟嘟嘟嘟，又係咁樣樣嗰啲咁嘅嘢啦。突然之間覺得身體好輕，嘅同時突然之間，你眯埋對眼，你睇到嘅嘢其實 suppose 係黑噶嘛。 係啊， 仲要出嚟陰天， 因為你遮咗係睇到個眼皮。 係啦，你睇到個眼皮係黑噶嘛，仲要出邊係陰天喎。 係， 突然之間。唔知點解，我好感覺到咧，你咁樣眯埋對眼，但係你會感覺到出邊好似有一個強光， 係 嘅感覺。咁即係話你睇到咧，你唔係黑色嘅，係一個光嚟嘅。 嗯， 係一個光。 你係好實在睇到啊，定係覺得係半夢半醒咁睇到啊？ 好實在，肯定好實在。 由你去講好實在咧，就肯定好實在啦。因為即係你明唔明啊？我成日都會咁講噶嘛，成日都會問噶嘛。即係啲人話我見到有隻飛碟啊咁。 係。 咁你，我想問下，你見到嗰只飛碟啊，定係你係好質疑嗰只係咪飛碟啊？係，定係你嗰只冇得再假噶啦，成隻底睇到有個燈喺度轉，再睇到佢門都開埋咁樣，有條樓梯落埋嚟，咁嗰啲叫肯定飛碟啦、啊。咁佢哋嗰啲會講好肯定， 係， 或者有啲人會講我唔肯定， 係。 咁正話呢啲咁嘅個人感官現象都係噶嘛，即係啲人成日都同我講話佢試過出體，咁我都會問佢嘅問題，究竟你出體得好肯定啊？ 是 或者定系你覺得自己是夢境咧、或者淨係佢你就係講過你睇到嘅嘢係肯定， 肯定，因為點解一定我話肯定呢，我再講多俾你聽嗰個感覺係乜嘢，就係、是、當我眯埋對眼嘅時候，突然間感覺到一個強光咯、即係你連眯埋眼都係光嚟嘅、個感覺。OK，、好啦，頭先我都講同時間我 physiological 咧係感覺到好輕。我第一個反應就係、是、我個腦第一個反應就係、是。咦，系咪嚟了呢？ 嗯， 系咪嚟了呢？ 嗯， 好啦， 当呢个感觉一嚟了嘅时候咧，嗱，因为我真系未试过啊嘛，正所谓，我突然之间就脑就开始再谂一样嘢啦， 翻唔翻到嚟？ 翻唔翻到嚟咧？喂，如果我真系出去，翻唔翻到嚟？嗱，所以我知道我系清醒嘅，因为我仲可以谂紧呢啲问题啊嘛。 系， 我仲谂到呢啲问题，咁即系我知道我系清醒嘅，咁所以睇嗰个光咧，感觉嗰个光咧，肯定系清醒嘅。 系，但系手脚控唔控制到咧？ 我个感觉系手软脚软嘅。 啊， 明唔明 ？OK， 吓、啊，即系唔系喐唔到，但我觉得啊，好软啊个感觉，所以我冇去刻意去喐，再喐我自己嘅手手脚脚。但系我就同时间仲有一个感觉，就系因为我惊， 系 我真系惊，即系嗰下，喂，真系惊咁。咁跟住点咧？我就开始 feel 到咧，我系咁心跳啦， 系 惊啊嘛， 系 鼻拎暴龙，鼻拎暴龙咯。咁跟住咧就开始咧手心直情开始有啲冒汗嘅感觉，因为我真系觉得喂真定假啊，真定假啊 ，OK， 咁点啊？咁我就知道我呢个 alertness 咧翻咗嚟，咁跟住个光咧就开始慢慢转翻暗啦，过程就系咁嘅样。 其实那个光系咪你睇到你屋出边，即、就、系、是、你眼出边嘅嘢咧？ 唔系，我出边冇嘢嘅，系 plain 嘅一个白光嚟嘅。 我知道，就系、是、你只眼。正常你眯眼之前望到咩？望到天花板噶嘛，系咪？ 系，我瞓喺度，我有个箭咁样样，咁我又唔系望天花板嘅。 吓 ，exactly 唔系望天花板，我系望算系咁样咁望咯。咁、就天花板呢度啦，咁呢个位咯。咁但系好啦，咁跟住后屘我就再 check 下，因为好光嘛，咁我就喺度谂啦，系咪出阳光咧？咁所以咧。跟住就開始抹翻大對眼，跟住就發覺其實出面仲係陰天嚟嘅。OK， 總之嘅感覺就係、是、突然之間你有感覺就係、是、你眯埋對眼嘅時候，有個光照你嘅時候嗰、那個感覺咯。 呢、這個已經好好唔尋常嘅咯，呢、這個 其實係唔尋常噶，我係覺得唔尋常噶，但係因為嗰陣時實在太驚， 你科學解釋唔到啊嘛， 係啊。解释唔到噶，我完全解释唔到噶。反而有一啲好唔科学嘅方法，我谂我解释到咯。 例如咧， 好唔科学嘅方法就系有啲人就系讲一样嘢嘅。我睇翻一啲文献嘅记载就系话咧，其实第三眼嘅开咧， 系 其实系光嚟嘅。 系 佢话咧，根据有啲嘅研究咧，就话咧，其实所谓第三眼其实就系你嘅脑里边嘅嗰个叫咩 片 叶啊，松果体。他哋就話咧，有科學嘅研究就話咧，個松果體原來對光係好 sensitive 嘅，好 sensitive。OK， 所以咧去到個位就係話，如果你嘅所謂第三眼開嘅時候咧，其實就即係個人就光啦。甚至乎我睇乜嘢咧？我睇嗰套我頭先我哋休息嗰陣時都講啦，我呢期係好中意睇一套嘢咧，就叫 Asians Aliens 啊。 係 OK， 是 古代外星人 啊，古代外星人嗰套咁嘅電視劇啦。OK。咁里面又有讲呢个就係 the third eye。咁佢就讲啦好多嗱佢哋未讲呢即係譬如耶稣啊咩释迦牟尼啊即係呢啲咁嘅so-called 劲嘅智慧的人啦 ,ok? 咁佢哋通常嘅嗰、那个嗰啲图案啊或者佢画佢哋出嚟嘅时候呢未话有光嘅。 係呀有个光环咁样。 光环咁样。佢話咧，其實嗰個光環咧，佢哋嘅分析咧就認為咧，係因為佢哋呢一類人都係屬於一啲叫做開咗第三眼嘅人，所以咪會呈現個光嘅感覺喺裏邊咯，OK， 咁我就會咁去諗就係話，係啊，我科學我暫時未知道，其實未揾到有啲咩資料去證明嘅，點解我眯埋對眼，我聽住嗰啲嘢，我會感覺到有咁光嘅感覺咧 ，OK， 係咪我自己嘅幻覺嚟嘅咧？其實純粹 ，OK，可能係噶，因為頭先before 節目之前我都同你講，我睇翻好多心理學嘅研究，差唔多可以咁講，100%佢哋都認為呢啲全部都係幻覺嚟嘅啫， 即係所有。呢啲無論係 OBE 啊、near death experience 啊，甚至你講咩遙視天眼啊、嗰啲心靈感應啊，冚冷都係幻覺嚟， 都係幻覺嚟嘅啫。佢話係你自己製造出嚟嘅一啲嘅思維啊，同埋一啲嘅感覺。所以喺心理學，如果你講正式嘅學科研究嘅話咧，其實佢哋係唔 buy 呢啲嘢嘅， 係唔承認嘅， 係唔承認嘅。 Okay. 有冇另外一批是 buy 的呢、 有一批而家最近呢我就在上网就看到呢就有一个新的学派就叫 parapsychology。 就是一些超自然的心理学。 系啦，超自然心理学 系 系啦。咁但系呢啲咁嘅所谓个 terms parapsychology， 如果你讲喺学术上边嚟讲咧，佢哋到而家都未正式纳入去喺即系我读 psycho 咁，唔会有一科叫做 parapsychology 咯， 嗯， 就唔会有呢科咯。 嗯，但系就有一个咁嘅 terms 出， 而家有个咁嘅 terms 出咗嚟，咁就我怀疑就系有一批咧。即係有啲所謂即係讀過心理學嘅人咧，但係佢就 buy 呢套嘢嘅。 嗯。 但係你明即係你知咧啲傳統學術嗰啲，喂，大佬我哋嗰啲係好講 proof 噶嘛，好講 evidence base 嘅、嗯。即係我成日都講嘅，我啲 professor 成日都強調 evidence base 咁樣嘅、 嗯 okay? 你要證實到啊嘛。 你要證實到嘅，你證實唔到嘅嘢就冇得講嘅、嗯。即係譬如頭先我講，我唯一去解釋點解我會見到咁個光嘅，就係可能性就係話可能。就因為 touch on 到我嘅蟲果體，咁、 嗯、 啊突然之間嗰下嘢佢個蟲果體個 activation 先係好高，咁、 嗯、 啊突然之間你咪會感覺到好光、 嗯、 ，OK， 咁嗱當然又係嗰句啦，因為我冇嗰啲線咧咁樣去 楞住 楞住啊嘛，如果有嘅話可能好玩噶，可能真係睇到係咪嗰嚿嘢 activate 咗咧，咁、 嗯、 就可能可以 prove 到頭先我講嘅嘢咯， 嗯。OK， 咁即係而家暫時即係一個理論嚟啦。 係啊，係啊。 嗱，其實我就係睇你呢個所謂嘅，即係呢個 theta 波，或者 sorry 呢個腦電波咧。 嗯。 其實咧，原來你唔講唔知咧，就同呢個七輪咧， 係啊， 就有密切嘅關係。 係， 係咪？即係大家睇七輪就大家都覺得係去做一個 meditation。 係。 跟住即係話嗱，七輪大家即係講解少少啦，咩叫七輪咧？即係。一个人身体打直应该有七个轮的，咁一个就是一个头壳顶上高，一个叫顶轮啦，咁跟住有个眉心轮啦、嗯，就喺即系个额头嗰度啦，咁 就叫第三眼嗰、那个， 第三眼嗰个啦、嗯，喉咙就有一个叫喉轮啦，跟、 嗯、 住个心口咧就有一个叫心轮啦，跟、嗯、住肚脐上少少有一个叫脐轮啦， 系， 跟住肚脐对下咧就有一个叫腹轮啦，咁同埋去到个下低阴部下低咧，就有一个叫海底轮啦，咁、 啊、 就有一个七个轮啊嘛，咁啊七个轮都唔同颜色啊，即系有唔同嘅意义 啊，有唔同嘅意思，即系有啲人话，譬如你喉轮系好特别 activate 到嘅咧，咁即系可能你讲嘢好叻啊，或者系你嘅。说话能力好强啊，咁样嗰类咁样噶嘛？ 我突然间就喺度谂紧，我系咪就系呢个轮好劲咧？ 我相信你一定系，一定系咁样啦、啊、咁即系嗱，当然即系你唔知嘅，你自己抄翻有一集 MJ 十三听啦吓，或者自己上网抄资料啦。即系呢度短短嘅一集时间讲唔到你听七轮咩，咁亦都唔系一个好具体、好实在嘅嘢。咁但系一个即系喺你都可以讲 New Age 嘅 New Age 嘅界别入边都。好相信的一樣嘢，咁、但係而家同呢個腦電波嘅分別係咩咧？即係有咩關係咧？ 佢哋我就睇咧上網就揾到一啲資料就話咧，原來呢七輪咧就同頭先我哋所講嘅嗰五個 wave 咧係有一個關聯喺裏邊嘅。 係 OK 嗱，最頂個頂輪咧，即係個頭殼頂嗰個啦，佢就話原來同嗰個叫 gamma wave 咧。 嗯 吓、啊，即系我哋头先讲紧个 gamma wave 就系嗰个去到30至到100嗰个 hertz 嘅， 系 有个关系喺里边噶噃。 即系遇到大镬嘢要谂计嗰个， 系啦系啦系啦。咁、即系话咧，如果嗰啲用脑用得劲啊，鼻黏白兰系咁，即系思维好多啊嗰啲，咁即系话俾你听，佢个 gamma wave 系 个顶轮， 即就好劲嘅话咧， 好 active 系啦，就可能就系同时系讲紧你个顶轮就系好 active 啦。 嗯嗯吓。啊OK， 咁跟住个微心轮咧就系咩咧？就是、delta 就好得意，微心轮就翻翻去 delta， 但系好得意嘅，我睇 跌咗落最底瞓觉， 系啊，最底嗰、那个系啊。咁而我睇咧，佢嘅 delta 咧就会分开一个叫 delta one 同埋 delta two 嘅。 嗯 ，OK，delta one 同 delta two。咁啊 微心轮呢一个咧就系 delta two 嚟嘅。 delta two 同 delta one 嘅分别系咩？ 我估佢嗰个分别咧，嗱呢个纯粹我估嘅啫，因为我冇睇到佢好 details， 究竟 exactly 系点样分咩叫 delta one 同 delta two。但系我睇佢嘅分别系咩咧？就系嗱，头先都讲 delta wave 系0.5至到4 hertz 啊嘛。咁 delta one 咧，我估计就系由4去到某一个位嘅啫，即系譬如3至4系为之叫 delta one。咁啊，0.5至3咧就叫 delta two。 哦，即系佢将呢一个 delta 再 拆开細分， 再拆开细分咁解嘅啫。其实 咁就系微心轮就系 delta two 系啦，喉轮就 delta one， 喉轮就 delta one 系啦。 OK， 跟住再落到去心轮咧，心轮同埋呢个腹轮， 腹轮系 腹轮就系一个 alpha one 一个 alpha two 啦。 又系将 Alpha 拆开咗佢， 系啦，拆开咗， 或者一个 range 系啦， 拆开两个脑电波咁就摆嘅， 系啦， 好啦，咁次轮咧， 次轮就 Theta， 哦，次轮就 Theta 波， 系啦，次轮就 Theta 波， 哦，有趣、哦，好，跟住咧， 最低嗰个咧，即系音嗰、那个轮嗰、那个 海底轮， 海底轮咧就 Beta Beta， 哦，反而个海底轮系同 Beta 有关， 系啦。咁我突然之間就諗到我諗係 make sense 嘅，我突然之間覺得 make sense 嘅， 係點解咧？ 根據啦海底輪嘅意識嚟講，其實係同乜嘢有關係啊？ 同性噶嘛，好似係 係 嚇。 咁事實你係醒嘅時候咧 ，beta 係好醒嘅時候啊嘛。 係 OK 係。 咁 你醒嘅時候，你見到個女人 係 哇咦？即系譬如你搭巴士，头先我所讲， 见到靓女， 见到靓女，突然间醒，醒晒，跟住你对佢有啲谂法， 系 ，OK， 咁就所以应该系要系 beta， 系啦，应该系 beta 啦，即系我突然间觉得，喂，好似 有 make sense， 有 make sense 嗰啲几逻辑， 系啱，你觉得相当都有道理嘅，系，我都应该觉得系啱嘅， 系，所以点解佢嗰个位系 beta 波咯， 系 ，OK。呢个有趣啊，要研究一下先。咁即系点解个福轮个福轮唔系个磁轮啊？ 磁轮就 theta theta 波咧，即系呢个就要谂下啦。 系啦， 会唔会同我哋嘅丹田系有关系咧？ 诶，你呢个亦都有得谂、啊，即系如果你咁， 即系呢个口噏嘅啫， 系纯粹口噏嘅，即系呢个冇得研究啦。嗱，真系嗱，如果你讲， 因 为 做 meditation 有好多人系嗱，我听过有个师兄讲嘅啫，即系做 meditation、嗯、有好多人就会。谂住呢个微心嘅， 系 咁，但系有一班人讲啦，即系或者一班部分学说就系、是，其实女士做 meditation 就应该谂住个微心嘅， 系 男士做 meditation 咧应该谂住个丹田嘅， 系 系啦嗱，因为我你知道我学剑噶啦，咁、 嗯、 我哋学剑嘅时候有位师兄，其实佢定时定候都会要我哋坐低做 meditation， 系 咁。好簡單嘅，其實你當你唔好 V 運佢當就係、是、其實當你要靜心一下啦，因為你玩完一個咁暴力嘅一個武術之後，其實你要靜翻落嚟。 嗯， 咁佢所以佢臨落堂嘅時候咧，就會要求我哋去做 meditation 嘅。 係， 咁我哋即係我哋就係日式嗰啲啦，即、就、係、是、我哋係跪喺度啦。咁啊，其實跪喺度仲辛苦過盤膝嘅。你要跪十 跪喺度做 meditation， 跪喺度做 meditation，、okay. 即係日式嗰種跪坐啦。咁咧其實係好辛苦嘅。咁、但係咧。你做 meditation 嘅时候，其实你要 focus on 嗰个丹田。 系 咁，因为有啲师兄，我哋曾经试过有个师兄做完个 meditation 之后咧，就晕啦。 哦， 晕得好紧要，晕到就面青口唇白。 嗯， 咁根据个师兄讲咧，就系我肯定佢系 focus on 咗喺个眉心嗰度，就唔系 focus on 个丹田嗰度。咁问佢系咪咧？咁佢答系嘅。 嗯， 咁原来佢就话咧，男士如果 focus 喺咁嘅眉心嗰度做 meditation 咧，其实系你系会令到你嘅血气有问题嘅。 哦， 但系男士如果 focus 按个丹田嗰度咧去做咧，咁就冇问题。嗱、嗯，即系呢个系我见到嘅情况啦。即系我当然讲翻出嚟，系、咪有关系咧？即系我呢个怎斋谂嘅啫，斋吹嘅啫。 嗱，我咁样，我又咁样讲啊。其实丹田咧，英文咧系有另一个名嘅， 系 叫 energy garden， 系。 OK， 即系话咧呢个字点嚟咧？就话其中有一啲嘅学说啦，佢哋会咁认为嘅，就丹田系人嘅能量嘅集中点。 嗯， 嗱，譬如我讲下我自己做嗰个 meditation 嘅方法， 系， 其实我系盘膝嘅。 嗯， 咁嗱，咁啊翘脚啦。 嗯， 听唔听到啊？ 得 啦 ，OK。咁啊翘脚啦，咁当然唔系咁翘啦吓，平时即系我而家呢度就做唔到啦。咁好啦，最紧要系个手个问题。 嗯， 我就点摆嘅咧？我系咁，我摆一个咁嘅话，手势啦。 即系我形容翻先，因为有啲听众可能听紧声音摆咧，就系即系将只手指同手指搭住啦，跟住只手指公就掂住啦， 系就形成咗一个叫做。啊， 好似一个兜咁样啦， 系一个兜咁嘅样，就然之后放喺边个位置咧？就放喺你嘅身嘅前边， 系 咁就放双手放松啦， 系 你咁样摆喺身嘅前边，咁即系话咧，其实你两只大髀就啱啱好晾住咗对手， 系 咁就啱啱好呢个兜咧，就其实就喺咗你嗰个叫做丹田嗰个位置啦， 系 好啦。咁佢呢个意义系咩嚟嘅咧？其实我讲紧嘅呢啲嘢咧，其实系禅宗嘅 meditation。 嘅理論嚟嘅。 係， 佢就會認為其實人咧，其實個 energy 係不停咁走嘅，走動。OK， 但係問題係咧。其實佢哋就會形容呢啲叫咩？穴位啊 ，OK 嗱，譬如手掌又係穴位啦、，OK 腳板又係穴位啦，成個人全部都係不停係有好多穴位，就係、是、有好多 energy 嘅流動。 嗯， 但係個問題係，我哋平時日常生活咁四肢咁樣去喐動啦，平時普通咁喐動。 嗯， 咁譬如左手嘅手掌同右手嘅手掌，佢本身係都係能量嘅一個出口位啦，你咁形容啦 ，OK？ 咁、你平時嘅生活嘅話，其實你好少會將佢兩個咁樣擺埋一齊噶嘛，搭住噶嘛 ，OK？ 好啦，咁但係做 meditation 嘅時候，即係禅宗咁，佢哋會咁形容就係話，我點解要咁樣擺？就係、是、將我嘅能量通翻啊，而圍住個人咁樣去轉啊。的意思就是这样。 明白。 咁所以就是说为什么、你说为什么磁轮会是 Theta， 其实不知道会不会同这样东西也有一个理论上的关系。因为他们会形容就是说丹田是刚才都讲的就是说叫做 Energy Garden。他最主要的能量的来自是由丹田那里发出来先的。 而 Theta 波呢就是做 meditation 的时候其中一种脑电波来。 做 meditation 咧就应该是话 alpha 波 ，alpha 波吓， 但是如果要进入到一个很深层的 meditation 咧，就会进入 theta 波。因为嗱啊，系喎，头先我哋可能都冇乜讲好清晰咁讲 theta 波，用另一个理论去理解佢咧，就系咩咧？就是你瞓与唔瞓之间。那個感覺、又好似清醒，又好似唔係好清醒，就好似有啲好似進入夢境，但又唔係進入夢境嗰、種咁樣樣嘅嗰種咁嘅感覺 狀態， 嗰種狀態。 佢哋譯就譯，佢哋解釋就叫 lucid dream 啊嘛，即係一種清明夢嘅嘅狀態嚟啊嘛。即係總之你半夢半醒啦， 係啦，半夢半醒， 即係你又知道出邊發生緊咩事，但係。你又好像發緊夢咁樣，即係中間交錯緊嗰個情況。 係啦，就係嗰個交錯位嗰個情況。咁就好多時咧，就係話你如果你睇翻好多嗰啲咩 OBE 嗰啲咧，嗰啲 experience 咧，其實都係講緊就係話佢啱啱嗰個 brain wave 就係處於喺呢一個位置。喺呢個位置嘅 brain waves 咧，佢又話咧就係人有好多好古靈精怪，即係傳統學説就會形容呢啲叫古靈精怪啦嘅嗰種嘅感覺咧，就會走曬出嚟噶啦。係啊。 OK， 好嗱，我哋最後休息多少少時間啦，咁啊翻嚟第四節嘅 MJ 十三，好。好嗱，好快再翻嚟第四节 M J 十三啦。咁正话仲有阿 Doctor Joe Lam 喺度啦。其实你而家本身仲有冇做紧一啲另外嘅研究，或者你次次都攞自己去试药啊？即系你有冇谂过，即系有啲譬如好似举个例，我哋嘅听众有冇啲咩可以帮到你去做一啲嘅研究？喺呢个脑电波同埋一个。即係超自然現象入邊會唔會有一啲嘅關係咁樣咧？ 其實係可以諗嘅呢樣嘢，但係其實嗱，當然我而家先回應翻一樣嘢先就係，其實我而家就冇乜點做研究嘅，或者真係正所謂我揾我自己嚟做試藥嘅啫，我做白老鼠嘅嚇、但係不過可以講翻少少就係話，其實我自己嗰、那個博士論文其實就做咩嘅咧？嗱、因為頭先都提過就話。譬如 alpha 波係令到你好 relaxation， 即係好放鬆嘅。theta 波就直情去到一個好深層啲比較嘅狀態或者諸如此類。咁我嘅研究係咩？咁梗係一定係聯繫翻喺我臨床心理嗰邊嘅研究啦。咁我就攞呢啲咁嘅 brainwave training 咧，就去處理一啲人嘅焦慮。OK， 去而我揀嘅焦慮咧，即係為咗方便少少啦。咁我就處理嗰個係叫考試焦慮。OK， 咁就即係揾一班朋友咧，其實佢需要考試嘅，即係有學生，咁然之後跟住叫佢哋去聽呢啲咁嘅 training， 吓 ，OK， 然之后去感受翻一样嘢，就系佢哋嗰个 anxiety 个 level， 即系佢个焦虑嗰个程度有冇降低到咁解嘅啫。 嗯， 咁而我嘅研究发现咧系乜嘢咧？就系咁，当然亦都有一批啦。咁做得研究就一定要揾一批就冇听， 嗯，即系对照 系对照嘅。OK， 咁啊，应该咁讲先啦。再讲多 detail 少少就系、是，我哋听嗰个 alpha 波咧，其实咧。它里面是集合了一些海浪声的。 嗯。 OK。咁即係话有听 beta, BBT 嘅嗰啲就係海浪声里面呢会有滴滴滴滴滴滴滴喺里面。 嗯。 有啲呢就係听住海浪声但係冇滴滴滴喺里面嘅。 嗯。 咁好啦，得出嘅结论係乜嘢呢？就係两批人都有觉得佢个 anxiety level 係降低咗。 嗯。 但係有。 anxiety level 係咩 即 係 焦虑嘅水平。 係。 焦虑水平。Okay.啊、即係我哋揾一啲問卷去測試佢嘅焦慮水平啦。咁、 嗯、 即係佢哋未聽之前，佢哋會先做咗個評估，佢嘅焦慮水平去到幾多對於考試。咁、 嗯、 然之後跟住叫佢哋去聽 ，OK？ 聽完咗一大輪之後啦，然之後跟住再睇翻，再做一個評估，就係佢個焦慮上邊 有冇減低到， 有冇減低到、嗯，甚至乎講翻佢哋自己私個人嘅表達，就係關於佢嘅感受系点样样？咁、 嗯 啊、得出嘅结论系乜嘢呢？就系、是、有听应该咁讲啦，两批人咧、 嗯， 其实都觉得佢嘅焦虑系减低咗。咁、 嗯、 我就所以我嘅论文其中一样嘢就话，因为里面包含咗个 ocean 嘅 ocean surf， 即系嗰啲个海浪声。咁即系话俾你听，海浪声听得多咧，其实大自然嘅声咧，可能事实都已经系可以令到人减低焦虑噶啦。 嗯 ，OK， 因为接触大自然嘅感觉，咁、嗯、啊，咁啊，所以两批人都有减低。 嗯， 但系我哋会睇一样嘢就系、是，佢有 BBT 嘅人，佢嘅减低有冇明显比另外嗰批人系特别多啲咧？即系我哋所讲叫 significant change。 嗯， 咁事实系有 significant change。 嗯，咁但系你要做呢个测试，你要先 assume 呢个声音或者呢个声频嘅。嗯即係或者佢講緊個 BBT 啦， 係啦， 或者你要先 assume 呢一樣嘢係 work 嘅喎， 係，咁所以我個論文咧開始嘅時候就要抄好多資料啦，就話點樣去證明 work 咧，或者之前有冇人係證明過佢係 work 嘅咧 ？OK， 咁、嗯、事實係有嘅， 嗯， 事實甚至乎有啲人咧已經係開始用呢啲 BBT 嚟做咩嘅咧？係做戒毒啊， 嗯， 嚇，佢哋發現原來可以做到戒毒添㗎。 嗯 啊有啲就攞嚟咧，又系做焦虑啦、 嗯、 ，OK， 但系佢哋又做第二啲焦虑啦，因为焦虑都可以分好多款噶嘛，吓、 嗯 啊、有一份论文直情系用 BBT 嚟去做呢个抑郁添， 嗯， 系成功嘅。 嗱，咁我而家因为我即系对于呢个脑电波好有兴趣， 系， 咁我一路都会问你好多问题啦，譬如你会唔会谂过，譬如你要做一啲测试，例如就系讲紧我呢套咁嘅所谓 ESP 卡。 系 呢类咁嘅测试，因为正常嚟讲，我要你估呢张卡吓，五个机会估，其实估中嘅机会系五分一噶嘛。 系 咁，但系即系你要知道啦，你要估中嘅机会五分一，即系但系你要张张都中嘅机会又唔止五分一，即系你知嗰个发言率噶啦吓。咁、其实有冇试过或者会唔会考虑下做一个咁嘅测试？例如系我先要降低咗你个脑电波 by 呢个 BBT 嘅方法啦，即系听啲。或者海浪声，或者 whatever， 令到你个脑电波去翻呢个叫做 alpha 波，咁然之后你再做呢个 ESP 卡嘅时候，就发觉系，咦，佢中嘅机会系好大，咁会唔会用做一啲类似咁样嘅测试咧？ 有兴趣噶， 有兴趣可以试下， 可以试下噶，系啊。不过当然我就会咁样睇嘅，如果我根据我一路去睇嘅研究咧，就会发现就系话，其实要 train 自己要接即係时常处于呢个状态呢，要一啲时间嘅。 嗯。 包括譬如我哋讲緊睇嗰啲即係话用 BBT 嚟去做戒毒啊、处理抑郁啊嗰啲呢，都有好多唔同好多 section 嘅。 嗯。 即係譬如我其中睇一个 depression 嗰个呢，佢係要做足九十几日㗎，听嗰啲咁嘅 training 㗎。 嗯。 咁、你先至可以睇到嗰个效果係真係你可以话佢係因为听完呢啲而做到個結果出嚟，如果係成功嘅，咁就真係可以話係佢同佢有關咯。 嗯， 但如果你聽得一次兩次，跟住 你 話 知嘅、你又唔知嗰個受試驗嗰個人係咪 係啦， 翻去有冇吞 pop 噶嘛？ 係啦，你又係嗱，咁當然呢個又後話啦，咁啊又另一件事，即係話喂佢有冇吞 pop 嘅咧？佢有冇真係做足九十幾日咧 ？OK， 咁呢樣嘢就真係好難。 好難去，即係如果喺科學嚟講，就會好容易俾人話你，即係即係話你呢啲係出術嘅啫。OK， 嚇，但係如果你做得少咧，又會俾人 criticize 你，即係話挑戰你，即係話，誒你做得嗰兩次，或者佢本身個人就已經得嘅咧，或者唔得嘅咧，根本唔關呢啲嘢事啫。OK， 咁所以就你我哋要去解決呢啲問題嘅。呢啲 technical 嘅，即系喺做研究底下嘅一啲 technical 嘅问题，技术上。 好啦，咁但系而家你 so far 讲到咁耐，呢个所谓嘅声频，其实效果佢只系可以改变到，嗱，当佢真系 work， 佢系改变到我哋嘅，应该话个精神领域上高嘅嘢啦，或者话即系一个 intangible 嘅嘢嚟噶嘛，即系就算我话我开咗第三眼，我都系好个人经历噶嘛， 系。 但系会唔有冇发现一啲研究，譬如话净系靠呢个脑电波嘅改动，系会出现咗一个 physically 嘅一啲嘅改变咧？例如我唔知啊，求其噏嘅就会唔会听完之后高咗啊？或者系听完之后可能系唔知啊，即系会唔会系有一啲咁样嘅情况出现咧？ so far 我真系冇 留意到， 冇留意过，或者甚至冇我做我个 research 嘅时候睇 BBT， 咁都完全冇睇过有啲嘅论文啊，或者一啲嘅理论咧，话咧做完 BBT 之后咧，你系 physically 咧身体结构上面又有改变，但系唯一你睇到不如咁讲，可能真系嘅。真系话俾你听咧，其实有阵时咧，可能你唔需要食伟哥嘅。 系 OK， 个原因系咧，我睇过有一篇嘅系 video 定系 YouTube 嘅 video 定系文咧，我都唔记得咗。 系听完就会持久。 系啊，有人话系睇完嗱，如果讲翻就系话，头先我哋咪讲嘅嗰个系 beta 波嘛， 系 beta 波就处于喺一个底轮啊嘛， 系 咁而底轮系主宰住 sex 呢个位噶嘛， 系 咁我系真系睇过一个应该系 documentary 嚟嘅，就话个又系用 brainwave training，不过就唔系 train alpha， 唔系 train theta，就 train beta， 所以佢就话咧，其实你如果听得多咧 beta 嘅嘢咧。咁系会令到你嗰个需求系大咗嘅，明解唔明解？咁嗱，呢个算唔算系一个叫 physical change？Beta 系一个叫 alert 或者一个叫 working 嘅状态。 但有啲人可能又成日即系唔清醒啊， 系 OK， 甚至乎仲有嘅，佢其实譬如试嗰个例，你话 beta 头先讲紧啦 ，beta 就系15-30啊。around 呢个数啦，系揭啦，费事揭啦。好啦，咁但系都仲有分强定弱噶、哦， 系，因为有啲都可以拆得开，就系两个 level 噶嘛。 唔止嗱，譬如 alpha， 即系我知道我自己 train 咗我自己系 alpha， 系， 但系我系强嘅 alpha 定系弱嘅 alpha 咧？咁都有分开嘅，喺 BBT 里边都有呢个咁嘅分别嘅。 即系佢仲会再细分落去。 系啦，即系系啦。咁所以有啲人咧，就算你而家处于 beta 啫，但问题系你个 beta 系弱嘅话 ，OK， 你个 beta 系弱嘅话，咁你个人咧表面上系醒紧，但系又好似唔即系你都系唔系好清醒，但系你又唔系 alpha 嘅，但系又唔系 theta 嘅，咁所以都有仲有分开强同弱噶， 系 啊。咁所以如果你我就睇过嗰个就话个 beta 层面，如果你 train beta 嘅话咧，咁你就会突然之间好似需求多咗嘅， 系。咁就好似劲咗， 劲唔劲就个下自己谂啦，呢个个人感官啊， 冇错，呢个系或者唔系你嘅感官，或者系你嘅 partner 嘅感官， 系啦，你 partner 嘅感官啊，呢样嘢。 好嗱，咁啊几得意啊，今日多谢阿 Jo 上嚟啦，咁当然啦，即系仲有少少时间，我仲有啲嘢要公布嘅，咁但系阿 Jo 上嚟今次咧，即系首先系多谢晒你啦，咁同埋希望嚟紧有机会啦， 系。 即係大家可以再合作啊，或者你有啲咩需要研究嘅，同一啲或者一啲叫超自然嘅嘢啦，或者一個我成日形容一啲 paranormal 嘅嘢咧嘅研究咧，如果我哋可以協助到Dr. Zhou 咧，Dr. Zhou Lam 咧，咁咪最好啊！咁變咗可以喺即係喺科學嘅層面上高啲，多一個去剖析一下啦，或者去分析一下啲事咧，即係唔好成日都好似淨係即係講到好奇怪，因為。嗱，講真嘅 ，MJ 十三 或者妖言惑众咧，呢啲节目咧都某程度上对有啲人嚟讲都几妖言惑众，因为你 prove 唔到嘛。咁但系如果有一位即系、就是、一位科学嘅即系应该点讲？因为科学认即系、就是、承认咗嘅人啦，一位博士可以做一啲咁嘅研究咧，咁、其实对于即系超自然嘅一啲发展都应该系一个几好嘅。 我头先一路你一路讲咯，一路咧系咁阴阴嘴笑嘅原因咧，我就喺度谂咧。好啊，其實係一件好事嚟嘅，大家即係將來可以再咁樣合作嘅話，因為咧起碼一樣嘢，唔使再揾我自己做白老鼠嘛， 又係喎， 係嘛？ 聽眾有興趣，任何一個聽眾有興趣做白老鼠嘅話咧，都歡迎 send email 嚟俾卓飛，咁我會同你安排下呢個做老鼠嘅經驗嘅，咁email address 係 mj13show@gmail.com 咁啊，如果係睇緊視頻嘅咧，就睇翻個圖片就得啦。好啦，嗱咁有样嘢要宣布俾大家听嘅，咁Joe 就即管听听啦吓。咁、其实咧，有一件事要同大家宣布，咁啊唔使担心 ，MJ 十三而家系 season break， 即系呢集之后 season break， 咁但系个 break 咧就唔会 break 好耐，咁啊 break 一个星期到啦，一个星期左右啦，咁就唔系 sorry 唔系一个星期，一个月啊，一个星期即系冇 break 啦，一个月到啦，个零月到啦，咁等我搞掂咗手头上有啲嘢啦，咁然之后就好快翻嚟，咁啊唔使咁心急，亦都唔使咁担心嘅。咁但系我都讲过啦，即系下个 season 翻嚟咧，就未必集集都会有视像俾大家睇，即系好有可能好似对上两三集咁样，系净系得声音嘅，或者得一啲图片俾大家睇。咁因为可能有啲嘉宾唔想上镜啦，或者可能。製作上高啦，因為事實上的確製作視頻係嘥好多時間嘅，咁所以視像要諗清楚啦。好嗱，咁咪有好多位朋友都不停喺度問啊，回應咗少少先。有好多朋友不停喺度問我哋會唔會再搞個 tour？ 咁其實我哋唔會再去多一次一模一樣噶啦，即係再搞都冇意思，因為去過啦。咁我冇理由再去多一次啦。咁但係反而會有一啲新嘅嘢，其實喺度諗緊嘅。咁就其實想諗緊喺即係喺個夏天之前啦，我哋可能會去一次 Sedona， 但係咧就做另外一樣嘢嘅。咁呢一樣嘢係咩咧？就係、去即係當然啦 ，Sedona 呢個地方去過今次嘅朋友都知㗎啦。個環境咧就係好適合做呢個 CE5 同埋呢個觀天。咁所以我哋都會去做多一次啦。我哋想去做，淨係去 study 呢一樣嘢，去學做呢樣嘢啦。咁然之後咧就仲有一樣嘢就係我哋會想嘗試去學習一樣嘢叫 remote viewing 啦，我哋要學一個 remote viewing 嘅 class 咁樣。咁所以咧呢、這個 event 喺 Sedona 嗰度搞，咁亦都會比即係上次個時間會短少少啦，同埋會一定會平好多啦，因為唔關事噶嘛。因為我哋今次唔會周圍去啊，唔會見到上次咁多位嘉賓噶啦。咁但係詳情我哋仲喺度 work out 緊，而家都未肯定究竟。那個時間、價錢啊、各樣啊，咁大約只係知道會係三月，咁所以咧呢啲資料咧詳細咧都要大家繼續留意啦。咁可能聽眾話：喂，而家 MJ 十三貴優咁點搞咧？咁冇啊，最好嘅方法就係留意住 Facebook 啦。咁啊，留意住我個 Facebook 或者係 Nell 個 Facebook。咁我哋當啲嘢一 confirm 曬咧，就會話俾大家聽噶啦。咁啊呢一 part 回應完啦。咁呢一 part 其實回應咗噶啦，因為基本上原則上呢 part 嘢咧就唔關 MJ 十三事嘅，嚇呢個係另外一個 event， 係即係雖然都係我哋幾個人搞，但係其實就唔關 MJ 十三事嘅。好啦，咁啊，今日呢一季嘅 MJ 十三就喺呢度完結啦。咁啊，今日就多謝 Dr. Joseph Lam， 唔好咁講，我多謝你先， 係嘛？咁啊，我知道你嚟緊會有啲可能有啲嘢安排緊嘅係嘛？有啲節目嘅嘢講唔講得㗎？定係未好宣布住㗎？ 應該咁樣講，其實有個。概念咧，就係有機會會喺一啲電台啦 ，OK， 邊間唔好講住咗 ，OK， 就會可能會做一個真係好心理學嘅一啲嘅節目咯，係啊，咁不過就我哋初步而家嘅概念就會覺得唔好淨係得心理學家喺度，咁就希望會有一啲唔同嘅專家，大家一齊去探討某一啲嘅心理學嘅現象。咁用一啲唔同嘅角度去探讨咁样样个节目个概念就会系咁样样，而家倾紧嘅。 好 系啊， 好咁密切注意啦，密切留意啦。咁啊，有新消息就通知我哋啦。 系梗系会啦， 即刻揾啲朋友捧场啦。好咁啊，再讲多次，如果有听众朋友要做白老鼠嘅，就 send email 嚟啦。咁我哋今个季度咧就嚟到呢度就完结啦。咁我哋下个月啦，或者下个月再松少少时间啦 ，MG 十三就会翻嚟啦。 哦，咁到到時 嚇，唔 會走咁耐，下一季睇下又揾阿 Doctor Lam 上嚟，或者有其他有被老拐嘅人又揾阿 Doctor Lam 幫手睇嚟，好嘛？好，我哋下個禮拜，我哋下兩個月再見啦，係咁，拜拜。